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早嘅6:09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2021年嘅4月26日星期一嘅早上嚟嘅，咁啊，出边嘅气温啊都唔系话暖啊，日系暖嘅，唔系话热啦吓，23度嘅气温，咁啊，再加上咧有啲即系寻日夜晚落过雨嚟，所以啲风吹过嚟咧都有啲凉凉地嘅感觉噶吓。早晨啊，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都继续咧喺一个星期第一天嘅工作天啊，有白拳道陪住你哋一齐起身讲句早晨先，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会好紧张啊，自己嘅财富到底会可以累积到几多？可能你而家呢一刻都系啊谂住准备起身，为咗今天嘅工作，为咗今天嘅户口去到努力奔驰啊！没有错的，是啱的。如果你从事商业的工作的话，特别是如果盘生意自己做，你会用什么的方法策略去到吸引更加多的顾客，怎样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接收到你的信息，甚至乎可以呢就向他们推广。试试换一个角度，假如你自己是客人，你希望怎样的一个的推销的方法是最啱你呢？有很多人说到啊，在你促销卖紧样嘢的时候，你就要懂得去到吹嘘，去到伪善，是不是真的呢？可能你会发觉用这个方法，你可以呢就是很快脆呢就找到第一桶，都不是叫金，第一桶的叫金钱，哇，算是不错的成绩。不过你发现一样嘢，好多人佢哋都会话用呢一种方式，用呢种态度去到工作，除非你真系谂住你嘅公司，你嘅工作可能做两个月到三个月到，啊，我再换个第二间，换个第二个名，然后又再重新嚟过，用如此类推嘅方法。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都会话你应该用真诚呢两个字去到对待你嘅客人。无论你推销的货品，无论你的服务的态度，无论你讲嘢的语气有没有诚意都好，都应该呢就包含住真诚两个字。虽然如果你用假装的态度可以很快脆呢就氹到好多人呢俾钱你去到帮衬，不过特别是现在网络咁发达啦，如果你的货品是不好的，假如你抱住一种哇叫做喂我都搵下你呃下你钱嘅态度嘅话呢，好快脆呢就已经会传开去，令到你嘅生意可能立刻中断。但如果你能够抱住真诚嘅态度去到待人，再加上一啲好嘅货品、好嘅策略、一颗好嘅心嘅话呢，咁相信你嘅生意就可以越做越好。有人话到伪善可以为你快啲搵到金钱，但係其实真诚先至系可以为你揾到长久嘅金钱，所以喺星期一嘅时候又系就谂一谂啊，今个星期喺你自己嘅工作上面嘅策略应该点样呢？唔单止净系推销一样嘢噶，甚至乎当你喺工作嘅环境入边，点样先至可以揾到一班真心嘅朋友，同你一齐并肩作战？要找到一班真心的朋友，你就应该先用真心去对待其他人。啊，戴着个面具好假的。用什么方法你就要自己决定了。 紫色灯光穿过酒杯，晚风偷窥灰色约会。这数晚你带着敷衍的身躯，只不想多跟我意会，即使相拥都似误会，眼睛仿佛想讲再会，沉默对着沉默烟灰，双方心神实在未融会，请说谎吧，不要相告你有他，怎这最后一笑有火花，这事亦同 人深深的亲他，就算假。不知也装不懂当中意义，你每个吻冷像冬天的枯枝，我只好辛苦诈不知，始终始终把你重视，你即使只草草了事，存在我内曾是痴，即使于今时亦尽是情意，请说谎吧，不要相告你有他，准这最后一笑有火花。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喜欢真我吧，重演当天的好戏，即使即将分离，假装一笑可以吗？假装一双恋人，人深深的亲他，就算假。 早上的时间听到一首歌，它是刘德华的假装。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自然会去求医啦。医生的处方通常都会讲得清清楚楚，哪些药物需要冷藏，哪些药物不需要放落雪柜。有药剂师就解释了，其实大部分药物都不建议放在雪柜的，唯独是抗生素药水和胰岛素针剂是需要放在雪柜保存的。注册药剂师亦都提到，药物一般是分为药丸、药水、药膏等等，他们都有不同的服食期限，基本上可以查看容器上面的日期。盒装、袋装或者是石纸包装的药丸呢，就可以在包装上面查看到日期了。如果是散装或者是胶袋包装的药丸，到期日呢一般大概都是一年的。由于药水的水分比较多，细菌相对会容易滋生，所以是最容易过期的。未打开即是密封的药水呢，可以看回樽上面的到期日。但是如果是已经开封的药水，限期呢就是开封之后的六个月。有些特别的药好像抗生素药水啦，在一至到两星期之内就会到期的了。不过抗生素药水是处方药，需要完成整个疗程的，所以一般的情况都不会有剩下的药水需要保存。至于药膏方面，大概都是六个月至到九个月就会过期的了。但是如果药膏出现变色，例如是变黄色、分层等等，就要暂停使用的了。药剂师就说了，不少人都会将药物放在雪柜的，不过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将药物储存在阴凉的地方，即是没有太阳直接照射的地方，因为潮湿的环境会影响药物的品质，所以就不建议将药物放在雪柜了。除了是某些特别的药，好像刚才讲过的抗生素药水或者是胰岛素针剂，就需要放在雪柜保存。至于其他药物，记得摆在室温阴凉的地方就可以的了。 别再玩，别再躲，全场也够冲吃药，企定等我。点个名，有没有哪个味道么？狂笑的，狂叫的，频临发作，一个好似认得我。你看着我，要共我谈什么？你还在我隔壁，我还在你 给你，生活也紧张，谁亦难走避，为何唯独你有着发癫的专利？你们被我隔离，我们被你隔离，似是个观点或特殊口味，在你眼中我都可算癫，可会有得意？我都想加入你。谁破产？人人说要崩溃，得我慢慢叹。压力我也遇过，我却未作反。为事捐，为爱恋，人人也有资格杀破或死撑。你有病吧？我没有彩视察。你还在我隔离，我还在你隔离，生活也紧张，谁亦难走避。为何唯独你有着发癫的专利？只是个观点或特殊口味，在你眼中我都可算癫，我没有得意，我死得未？你还在我隔离，我还在你隔离，生活也紧张，谁亦难走避，为何唯独你有自闭的小天地？快乐未算追忌，我还未发知己，这样够清醒，其实同演技，就算我想发癫，跟你癫，比你癫，可以点，可以点，可以点，跟你进医院。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成日都话而家经济又差咗好多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啊，裁员潮就涌现，好多员工咧就都人人自危。啊，健全雇员啊，尚且咧就担心咧就自己嘅饭碗啦。其实一啲弱势嘅残疾人士，佢哋更加可能咧就会陷入长期失业嘅情况。啊！不过社会咧总系有温暖嘅声音噶，啊有社企咧喺上年啊只有三分之一嘅日子咧就喺度营业，面对住咧就系营运嘅压力，负责人咧就谂到一个新嘅营运方式，由体验嘅场馆转为咧就系经营关怀老人防疫项目，成功达到咧哎呀零裁员，即系一个人都唔使炒。呢间社企咧就由19名嘅股东啊私人集资咗咧就系500多万啦，以社企嘅形式就开始营运。咁啊现时聘用大概咧就44名嘅员工，啊当中超过一半咧都系不同程度嘅残疾人士嚟噶，啊其中70%咧就系视障，另外亦都有聋哑同埋一啲轮椅嘅人士。啊上年咧就迎来啊呢一个嘅四波嘅新冠疫情大爆发啦。导致咧就上年啊全年佢哋嘅场馆啊关闭多达咧就253日噶，即系全年只有三分之一嘅日子咧系开放营业嘅啫。啊，导致啊邀请咧就参加者攞住手杖啊喺全黑嘅环境底下体验嘅一啲叫做体验视障人士嘅模式咧就完全冇办法运作，资金几乎断裂啊，以及可能咧就需要裁员。面对住呢啲嘅压力啦，咁佢哋亦都就头先提过啦，佢哋即系转型。上年推出咧就新嘅服务计划啊嘅携手关爱嘅计划噶吓。呢个计划主要咧都系服务一啲视障啊、独居长者、基层家庭等等嘅弱势社群。啊，服务包括咧就系筹集抗疫嘅物资，啊制成一啲叫做关爱嘅包包去到派发，亦都会透过咧就上门探访同埋关怀电话嘅慰问啊，慰问一啲指定嘅对象。提供情緒支援等等啦， 其实这个项目在上年三月至到现在为止成功培训了35名的雇员的。近4000人呢曾经享用过他们的服务的。所以呢就可以令到这个社企成功呢就过渡这些的难关。他们透露上年的业务被迫呢就由这个线下体验转为一个线上。并且就要开拓其他新的叫做原本不是他们的业务的业务。不过呢有那一批同意愿意呢就跟随着变革的员工才能够创造了这个奇迹的。由上年年中即是全体被迫减薪啊减薪大家都不开心的了不过呢就仲未炒人。去到坚持呢就一个都不能够少的情况底下啊现在疫情稍微缓和了他们都仲未就是裁员一位的同事。更加希望咧就可以咧就喂快啲俾翻啲相应嘅薪金佢哋啦。唔少人咧都会觉得啊，本港上年面对住多重嘅挑战同埋困难。啊，你喺营业上边或者你喺工作上边面对住呢啲嘅困难挑战，有冇咧就提升自己嘅竞争力？有冇面对住难关就即刻咧就改变你嘅策略咧？这个时候都睇得到啦，这个又是一个例子啊！只要咧就系公司上下一心啊，愿意咧就系变革啊，从一个正确嘅方向去到改变，适应一个新嘅环境之后咧，咁啊公司又可以继续咧就系好好地去到出发啦。所以咧有阵时我哋工作啊，虽然咧面对住唔同嘅挑战，但系咧只要我哋啊唔好害怕。集合大家的力量咁样，哇！三个臭皮匠都凑成一个诸葛亮啦。咁啊，勇于去到创新嘅话咧，其实面对住唔同嘅逆境啊，我哋都一样咧，系可以揾到一个好嘅出路俾自己噶。 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阳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你注定成伤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挖这峡谷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自身地狱血海地狱仍挂你见我自身地狱血海地狱仍挂到边下会否就是爱的定律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烧又唔会烧到好高，微烧。第二针嗰个反应会犀利啲。咁呢啲副作用呢通常打完針之後嘅一兩天會發生，一般係輕微，就一兩日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喂阿天啊，記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啊！ 我知㗎啦，冇咁大個頭，唔好戴咁大頂帽啊嘛。 佢哋係咪話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天，提佢記得要扎啊！ 敬文啊，佢成日嫌麻煩啊，唔肯扎啊！ 喂，你兩個究竟講乜嘢啊？ 誒，講緊你去工地翻工個頂安全帽要啱 size 咯。 唔係咯，吊運嘅時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閒聽下逢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正安短劇。 免遭墮下物撞擊，安全要點你要識。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啊，问下崔杰彤喺咩度先？你好啊， 喺度啊！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朝头早星期一啦吓，咁啊精精神神啦吓。 系啊，嗱，今朝早咧，我有少少嘢想分享嘅，就系咧，寻日星期日咧，咁本身咧我就约咗朋友嘅，咁点不知咧个突如其来嘅改期咧，反而又有一啲意外惊喜，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呢啲经历咧，即系啊，本身都 plan 好咗一样嘢嘅，咁啊点不知突然之间取消咗咧，又有另外一样好嘢发生，咁啊我就寻日就全日都几乎就留咗喺屋企啦，除咗出街买餸嘅时候出咗去之外。咁夜晚呢就喺屋企嘅时候呢睇咗个线上嘅演唱会。咁都可以话係第一次嘅经历嚟嘅。因为以前睇演唱会就梗係出去一系就红馆啦，一系呢就去麦花臣啊等等一啲场馆嗰度即係享受佢现场个感觉啦。咁但係因为你话疫情啦，好多嘢咧方式都轉咗，當然啦，尋日我睇個演唱會咧，佢都有現場嘅。咁不過你就有時我又衰嘅，即係你又預先 plan 定要留一日咧咁樣。咁本身我約咗人啊嘛，咁所以咪冇特登去買飛咯。咁但係尋日突如其來有一日空檔咧，就可以留喺屋企嗰度，就醒起其實我都好想睇個演唱會喎。咁就可以線上買飛留喺屋企嗰度睇咧，又覺得。要都幾好喎、即係可能初初你會諗會唔會即係演唱會一定係現場睇享受嗰個現場氣氛啊，因為有好多人一齊歡呼，跟住再加上好多音響咁樣啦。咁但係我發現原來留喺屋企睇呢又有另外一種感覺喎、因為喺屋企睇呢就即係成個感覺好舒服，首先你唔使特登出去換衫啦，唔使特登呢就搭車出去啦、有時候呢你夜晚睇到夜嘅時候，你返嚟嗰一個嘅時間呢先係最攰呀。 即系永远做街嘛， 系啊。 咁再者，譬如你第二朝又要 翻工 嘅时候咧，系啦，你就开始焦急啦。即系虽然你好想去支持啦，但系你一谂起到走嘅时候，可能即系哇，如果延长十点几、十一点，跟住再逼车啊，或者再慢慢揸车翻屋企嘅时候咧，再换衫、冲凉等等咧，好似搞到好夜。咁寻日咧，我嗰个经验就都好好，一来又可以支持啦，二来又睇到自己想睇嘅歌手啦，三来。就是在屋企一睇完就可以翻上床瞓觉啦。 咁呢个真系几正。 咁呢个方式我又觉得原来都唔错喎，真系喺你可能唔系好方便出街，即系成日去玩嘅日子，但系你又可能嗰几个钟头喺屋企可以轻松地去享受嘅时候咧，又唔错，因为你真系可能譬如喺屋企睇嘅时候，你行开行埋咧，你都唔会觉得太影响啊嘛。 系啊，直头冇影响其他人添啦，系咪？ 系啦。系啦，同埋你譬如你屋企有一家人咁样，咁你喺线上睇演唱会又可以大家即系倾下偈啊，咁样又唔会阻到其他人喎。 呢个系我觉得都 几好，我又觉得唔错喎，系嘛？ 系啊，其实疫情之后咧，多咗好多呢一类型嘅服务。我自己睇演唱会嗱，我都冇得入场睇啊，但我睇嘅演唱会咧，基本上咧全部都系。网上面嘅演唱会嚟，咁当然全部合法啦，系啊， 系 睇好多演唱会噶，但 即系你已经试咗好多次啦， 我试咗好多次喺网上面睇演唱会，全部咧都系live 嚟嘅，即系意思即系话， 因为你系咪睇日本嗰啲啊？你根本飞唔到过去睇， 系啦，你讲得啱啦，即系飞唔到过去睇嘛，咁佢哋咧就会有好多嘅方法，你可能付费啦，或者有啲系宣传噶啦咁样，咁咧佢就可以俾你网上面嗰度咧就直播呢一个演唱会嘅，咁佢哋譬如日本时间两点嘅。咁你咪一点钟开始睇囉咁样。咁你睇嘅时候呢你都发觉嗰个感觉呢虽然你飞唔到过去但係我自己都觉得係好睇嘅。但係佢同睇 DVD, 即係睇嗰啲睇碟嘅演唱会呢係有啲好唔同。因为你始终知道嗰个係现场呢气氛係好好多㗎。 是啊，其实所有 live 嘅你都会感受得到，即係譬如有啲突然之间有啲机件故障啊，或者突然 买个有啦， 即係等等，所以你唔会觉得係即係剪輯咗，你都感受嗰个现场气氛咯。咁我觉得都开心嘅，即係起码第一就係多一个方式俾自己选择啦，第二就係多一个方式支持咯。 我自己其实咁啱呢，尋日你个就夜晚啦，我尋日晏昼呢都有睇到另外一场演唱会，系啊，咁嗰个演唱会又系日本举行嘅演唱会嚟嘅，不过我就冇我想象之中咁好睇。呢度讲唔紧要啊，唔识听广东话嘛。咁但系因为佢哋讲嘢讲得太多嗰啲人上去送翻，逐个喺度多谢，哇！去到嗰啲位咧，我就会觉得如果有得飞嘅话，我就会想 loop 咗佢啦。 唔系咁，你咪好彩冇特登飞过去睇咯。 好彩冇特登飞过去睇啫，所以你话咧，即系睇呢一个现场嘅演唱会咧，有好嘅你就感觉得到现场嘅气氛，好睇你嘅开心啦。但如果去到某一啲闷嘅位咧，你又会觉得，如果录影嘅话，我有得 loop 佢，一揿一揿个 mon， 跟住有条疤喺度俾你 loop 过去噶嘛，系咪先？我可以 loop 走佢。 我都相信，即系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到支持呢件事啦。尤其是即系譬如我寻日睇嗰个系一个本地嘅音乐会啦， 好创新添啊！寻日嗰个仲可以揸车入去， 系啊，咁所以我都觉得好啊，同埋我都即系希望大家即系香港嘅朋友都可以即系支持翻即系本地嘅电影啦，本地嘅音乐啦，咁样我哋先可以有多啲选择，同埋可以。即系好似阿姜 B 咁讲，做翻呢个亚洲区第一啊嘛， 梗系要啦。所以寻日其实咧，虽然叫做突然之间突如其来嘅落雨啦，咁啊有一啲意想唔到嘅情况出现。不过我觉得其实主办咧都好叻嘅，其实佢哋由筹办呢个演唱会到开呢个演唱会，其实个时间好短嘅，即系系啊，都好叻噶啦，我觉得。 同埋係有驚無險咯，即係現場嘅嘢，你再加上落雨，咁你有啲機件可能即係濕咗咁樣，咁會影響到。咁但係好彩最後都能夠順利完成，咁啊好開心啦！睇到呢個演唱會， 好啊，非常之正啊！咁啊有機會嘅時候，大家都可以咧就唔得閒嘅，或者想屋企人一齊睇嘅，咁咪網上邊睇咯。不過咧都要諗下啦，以後疫情過咗之後，喺呢一個嘅網上睇演唱會嘅服務，仲會唔會？ 繼續喺度咧，我覺得係 我相信會㗎啦。 係啊，我覺得支持呢個咧網上面直播咧，我覺得都係好嘅。好啦， 唔 該曬 Kitty， 轉頭見。 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朝头早呢啊，既然啦崔杰同讲开呢一个嘅演唱会，我又睇咗场演唱会，系啊，演唱会入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呢配搭起上嚟，衬起上嚟好靓嘅。而家呢呢啲叫做近代嘅演唱会呢，更加可以用好多特别嘅灯火效果呢去到做到好靓添。颜色嘅配搭呢，其实由好多年之前开始呢都已经就係、是不断去到努力做得好好㗎啦。啊！而家就话有灯光啦，以前咧就未有咁多灯光嘅效果放喺演唱会嗰度咧，都系用一啲颜色嘅配搭。啊，颜料就占咗个非常之重要嘅位置，而家都系噶。啊，颜料嘅历史非常之久远啊，好耐噶啦。其实咧，真系要数嘅话，数到超过咧就15000年之前添。点解要咁耐啊？哦，系、哦，原来以前啲人咧喺洞穴嗰度开始咧，就石器时代啊，都已经见到人类咧会识得用颜料啦。佢哋以前最简单嘅颜料就系一啲譬如黄土色啊，或者红土色嘅色粉啦、啊，嚟自高度一啲含铁嘅土壤。黑色嘅粉末咧就系、是、源于一啲咧就系、是、燃烧之后嘅一啲嘅煤炭。唔同嘅颜料呢、啊、又可以呢就是表达出唔同嘅感觉、哦啊。以前呢啲叫做黏结剂啊，其实好可能呢就是取自动物嘅脂肪入面嘅一啲嘅物质嘅。好啦，颜料由咁耐之前呢就已经开始就被人哋发现同埋应用啦。咁原来再讲返4000年之前嘅埃及嘅绘画亦都可以发现到古埃及人啊佢哋用嘅颜料嘅品质啊比石器时代呢又好咗好多喇喎。并且加入咗好多呢就新嘅矿物嘅颜料。咁亦都呢就係令到成件事呢又再精彩咗好多啦。呢、這个颜料呢就係嚟自譬如係绿孔雀石啊、蓝色石青啊等等唔同嘅原料嚟嘅。其中欧洲人啊佢哋对于呢就係孔雀石色粉嘅使用啊更加呢就可以追溯到呢就係延续到去到1800年代。用嚟画画嘅树同埋叶啦其实都可以搵到呢一类型嘅物质㗎。几千年以嚟啊，艺术家咧就追寻住咧就系唔同嘅颜色，有好多嘅颜色，当你要沟出嚟嘅时候咧，又系好难嘅。我哋而家咧就系用电脑啊，揿一揿个掣，都已经有唔同嘅 color 通啦，唔同嘅色板可以咧被我哋用到。咁但系以前啲人咧就要好俾心机去到做啦。颜料原来都有咁多年嘅历史，其实颜料都好多时咧都系喺植物嗰度提炼出佢哋嘅色素啊，再咧经过矿物嘅提炼，然后咧就做咗出嚟噶。啊，今日咧我哋虽然咧见到好多唔同嘅颜料可以做出嚟啦，不过咧现代嘅颜料同古代或者甚至乎讲紧几百年之前嘅颜料咧都系不一样嘅。有好多咧就系历史建筑物啊，当佢哋咧就需要修葺嘅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嘅问题噶，就系、是、颜料嘅问题啦。因为如果用现代嘅颜料去到做嘅话咧，有机会咧就冇办法可以就系重现翻古旧嘅颜料嘅色彩噶、哦，所以咧而家啲人咧就好聪明嘅，亦都可以用电脑咧就分析古旧嘅颜料嘅元素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咧就叫做收集一啲遗迹啊、古代建筑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就系用翻古代嘅颜料配搭嘅方式，重新提炼古代嘅颜料，再为呢啲嘅古旧建筑物咧披上一层。新的颜色上去，所以话咧，而家啲人咧用颜色咧，其实就已经系好叻噶啦。再加上咧，就可以分析埋古旧嘅颜色嘅配搭，或者系制造嘅方式，咁所以令到我哋而家咧可以视觉享受嘅颜料，或者可以感觉得到唔同年代嘅颜料嘅机会咧，就会多咗好多噶啦。 煲极都会砌两个 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中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脆有责任。伴你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力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狮子瞓。够好玩点会瞓，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自己， 你咪揸紧 GTA 啊， 机子 喂你降落甩你嘅喂， 中街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狮子瞓，够好玩点去瞓，听我话快乐嘅习惯就系去玩，你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狮子瞓，要听晚狮子瞓，耶！你不中要玩咗狮子瞓， 玩咗之后先至瞓。希望你瞓醒之后，今日朝头早继续有更加多嘅力量去到翻工，同埋学习，同埋应付我哋嘅考试。加油！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当然要同各位听众咧睇睇出边嘅气温先啦。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咁啊有几阵嘅骤雨噶。朝头早嘅时间咧，可能都会觉得咧，哇，嗰个气温咧都比较上难捉摸啊吓。咁有阵时咧，我哋都会见到就系嗰个气温咧。啊，變化得都幾大啊！特別係朝頭早嘅時候咧，咁話有陣時嗰啲氣温變起上嚟咧，都幾難搞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嚇，咁啊，朝頭早嘅氣温咧，咁啊，而家就23度，咁啊，同上個星期比起上嚟嘅話咧，咁啊，嗰個氣温咧就感覺上咧就涼咗好多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趁住呢一個嘅時間啦，咁啊，披多件衫，咁啊，可以咧就唔使驚冷親啦！咁啊，特別咧今日啊去考試嘅同學仔咧就更加咧就要啊準備充足咯，咁啊因為咧喺我哋考試嘅時候咧可能會嗰個市場啊會因為咧就而家嘅天氣啦令到個感覺咧啊又涼咗啲，咁啊大家咧都要特別留意住啦嚇。咁啊早上嘅時間啦，咁啊嚟到咧就係6:53，咁啊出邊嘅室外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81%，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系气温徘徊24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嘅骤雨，本周中后期咧咁啊，骤雨咧就会较为频密噶啦，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咁啊喺今天早上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咧会有我哋职场 KOL 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咧已经揾咗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啊，早晨阿陶， 喂，早晨， 你好啊，咁啊，上次咧咁啊，你讲嗰啲有关于插电嗰啲嘅要点咧，哇，非常之实用啊，即系原来粒电池咧，原来佢可以用啲咩方法啊，插佢会好啲啊，保养得好啲啊咁样，喂，但系其实除咗电池之外咧，我哋电话有电线啦、啊。 電腦有電線啦，電器又有電線啦。其實原來我哋身邊所有嘢咧，都係潛在住好多唔同嘅電線嘅。有冇話邊一種嘅電線，又有啲咩特別保養嘅方法啦？等我八卦又問下你先。 我諗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啫，因為始終佢哋都係電線啦。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 不過有分，不過地有分粗幼嘅，咁所以咧。相對地，如果你講緊電腦嗰啲電線咧，相對比我哋電話嘅充電線咧，咁就粗啲啦。咁、所以相對地可能就會粗用啦。我會覺得。 哦，咁如果收納嘅時候咧，有冇啲咩特別要注意？我見有陣時啲人咧，捲埋佢啦，有啲就話唔捲嘅，唔捲咧就咁成抽成個電線好似梅菜咁樣，或者好似一扎嘢咁抌落個袋入邊嘅。佢卷好啊，唔卷好啊，接就一定唔好噶啦。咁啊，点样会比较理想？ 咁呢个就真系睇你嘅空间啦。咁啊，我都会有用魔术带咧，将佢哋捆埋一齐嘅。咁至于我咧又有我通常啊吓，一啲比较幼身少少嘅，我通常都会以圆圈嘅形状咁样兜住啦。咁就尽量都真系比较少对接嘅。 哦，坊間都有好多嗰啲圓形嘅電線處理嗰啲器喎，嗰啲夾喎，咁啊， 我就少用喎，但係我就通常會用魔術帶咁樣將佢捆綁好佢咯。 咁啊都已經足夠啦嚇，咁啊基本上粗同埋幼嘅電線咧，就最主要就係保養呢一方面啦。有冇話用電線嘅時候點樣咧，可以令到個電線冇咁容易爛咧？ 咁呢一個咧真係要小心啲去拔插唔同嘅嗰啲線同埋裝置之間啦。咁尤其係電話啦，你知道電話通常我哋都即係可能蘋果嗰種媒，即係嗰種插頭咧就比較特別啲啦。咁就一般咧就少，即係佢個插頭就同其他我哋 Android 嘅插頭就會有啲唔同啦。咁感覺上個壽命就好似好啲嘅。咁後而坊間咧平時用嘅嗰啲 USB 嘅接頭咧，咁其實咧應該就要拔插嘅時候就要留意啲，唔好太過暴力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咁裝置上面嗰個插頭咧磨蝕得多咧，咁你插插下就會發覺，咦？點解插唔到電咧？咁就有機會就係因為個插頭同埋線之間嗰個接觸位咧磨蝕咗啦，咁就變咗接觸不良咧，就插唔到電。 通常電線咧都有幾個位係會爛嘅，咁我發覺第一就係嗰個接觸嗰個頭啦。第二咧就係嗰個頭落少少，即係個頭同電線黐埋，係啦，係 個病位啦， 係啦，嗰個病位都特別容易爛嘅。咁呢啲位就盡量唔好接啦，咁啊會令到佢可以保養得好啲啦。但係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其實嗱，坊間咧都有好多叫做代用嘅電線啊，特別可能如果你話用開某隻牌子嘅，咁佢啲電線哇本身都百幾蚊一條，覺得好貴。咁啊，坊間可能你共入去一啲唔同鋪頭，你都哇發覺有啲真係良莠不齊，有啲十幾蚊，有啲五啊幾蚊，有啲七十幾蚊，有啲仲貴過原本即係正版嗰條添。有冇話其實如果係冇經認證嘅電線，如果我用得多嘅時候，對個裝置又有啲咩特別嘅影響嘅咧？ 咁官方一定會話俾你知有損，一定會係有損耗噶啦，對個裝置。咁當然呢個都係睇你自己啦。咁我個人認為咧，就係只要佢插電嘅時間同平時都係差唔多嘅，而傳輸嘅速度咧又冇太大嘅問題咧，咁我覺得嗰條線都值得買噶啦。 都 OK 嘅。 系啊，即系尽管可能好平，咁其实我都觉得 O K 嘅。 系咁啊，买嘅时候就最好都系睇翻有跟说明嗰啲咧，就会好啲，即系讲翻输出几多啊，嗰啲就会好啲啦。电线之外啦，而家坊间仲有好多咧叫做无线插电啊，嗰啲无线插电咧，我有听过好多嘅传言，有啲话喂，好方便，你就咁摆喺度插都唔使插啦，咁啊插到电系好方便嘅。但系有啲就话啦，佢插电咧系比较慢。有一啲同我講法就係佢有機會影響到你嗰個插電嗰個電池嘅效能啊。其實有冇呢方面嘅嘢可以提供俾我哋咧？ 咁啊，電池嘅效能咧就應該就冇太大嘅影響嘅，因為佢其實都係透過一個接收電嘅一個裝置再傳輸落去嗰嚿電池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對電池本身個效能咧就應該影響不大嘅。不過咧都需要留意嘅咧就係、始終咧無線插電咧同有線嘅插電最大嘅分別就係咧。除咗啦，而家除咗新出嘅蘋果，佢有磁力可以吸實咗嗰個裝置之外咧，咁基本上而家普遍嘅無線插電嘅裝置本身咧，都未有呢一個功能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可能有人發覺用下，點解插唔到電嘅咧？咁好多時候就係可能個電話本身，同個充電嘅嗰、那個插咗，即係充電咗之間咧嗰、那個。位置咧有移動喎，咁走甩咗，咁可能咧就會插唔到電啦。咁所以咧，無線充電其實我反而覺得最唔好嘅一個地方就係佢充電咧，好可能就 比较麻烦啲，因为要对正个位先至可以冲得到。 嗯，速度方面会唔会都系慢啲嘅咧？同埋如果插完电之后，会话用无线插电嗰啲电咧，系特别冇咁襟嘅，都系用翻 cable 插嗰啲咧，先至会系耐用啲咁样。会唔会有呢啲说法噶？ 哦，咁插电嘅效能的确系冇有线嘅插电效能高嘅。 哦，系 啊，咁始终佢有一定嘅限制啦，可能而家。 嗯， 咁至于佢本身会唔会真系影响嗰个电嘅性能咧？咁我就觉得唔会啦。 嗯，咁啊，插电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啊，值得注意嘅地方都唔少。好，今日朝头早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再同你经过啦，拜拜。 好啊，拜拜。 第二实体形式喺美国洛杉矶两个地点举行。获提名的人士和颁奖嘉宾将会在联合车站出席典礼，部分环节就会在杜比剧院举行。典礼不设主持，出席者和传媒人数都有限制。得奖者必须亲身出席领奖，不会以视像方式发表得奖感言的做法。现场设有严格的防疫措施，所有出席者都要接受病毒快速测试，并且保持社交距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今早本港东部地区录得几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每逢考试前夕或者一有压力，个胃就拿住痛到食唔落嘢。如果做晒检查之后都找不到原因，就可能是胃功能失调。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请嚟跨界别专家同病友讲下呢个病嘅几个治疗方案，记住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0日。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不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和身边的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朝早7:07，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当然咧要提一提各位嘅。聽眾啦，出面嘅天氣係23度，相對濕度80%。咁啊，交通方面咧，咁啊，當然咧係要交俾啊我哋交通嘅 Toby 啦，係咪？咁啊，直播室入邊咧有白元浩啦、小白啦，仲有咧就係 Barbie 林慧都喺度嘅。 早晨啊，咁多位。 你好啊，先睇睇交通方面咯， 好啊。好啦，早晨啊，小白啊，早晨 Barbie。咁啊，先講今日交通咧都暢順嘅。咁咧，而家隧道方面咧，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方面，渡船。全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咧开始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对出嘅。咁今日交通咧暂时就系咁样啦。 比较少啲啊。今日 系啊系啊系，今日嘅交通咧似乎都唔错。不过今日一样要即系留意嘅系咩咧？就是、通识科咧， 系啦， 今日咧就考啦。 系啊，好多人嘅今日一定系，即系其他选修科咧人数啊少啲啦。今日咧就全部中六生都要考啦，咁啊一定系多人。咁咧，所以今日咧各位考生就系要早啲出门口啊，同埋今日有机会落雨啦、 嗯， 即系落雨咧对于个交通嗰个状况咧。真係影響好多啊！即係你係估唔到啦，咁、 嗯、 都可以俾啲 tips 大家喎，即係係啊，因為我都算係過來人啦咁、嗯、樣。 你比較近啊，同埋同我考試 係啦係啦，咁都可以俾少少 tips 嘅。我覺得咧，大家咧就即係首先要放鬆啦，自己心情，因為咧真係緊張，好影響你嗰個表現啊表現。咁、另外咧就係咧嗰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帶多啲咩咧？帶多少少錢喎，即係點解要帶錢呢、就係攞嚟搭的士用嘅、即係有時候咧，如果你冇錢嘅話咧，你真係好彷徨嗰一刻，咁啊帶定咧就係因為有時候會揾錯路啊、 嗯！ 即係你未必揾到間學校，咁你即刻咧就搭的士就得啦。 係 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你都年年都希望見到啲好嘅新聞啦，就係例如嗰啲咧，即係咩大懵學生又遇到啲好心的哥咁嗰啲咧。咁如果遇到 年年都有呢啲新聞嘅喎，真 係係啊！ 即係我哋成日都提大家啦，第一啊就要先去咗個市場先， 係啦， 即係叫做睇一睇條路咁樣， 係啊， 都知道嗰間學校喺邊啦，係咪先？ 係 記得對地址喎。有時學校名差唔多， 係啊，首先睇清楚啲先。譬如早兩日都有個學生係去錯咗學校啦，即係首先睇清楚嗰一科到底喺邊度考試。 係啦， 係啦，有啲學校名咧爭個括弧嘅啫，即係多咗個括弧。因為我以前小學就係啦，即係我哋嗰間咧就係括弧就係括弧紅磡灣嘅，但係另一間咧就冇紅磡灣，但係有另一間叫做都係馬頭涌官立小學 嘅。哦， 咁咧嗰間嘢咧，如果你真係 嗰間學校 係啦係啦嗰間學校 嗰間嘢啫， 搞錯咗咧你 打你屁股 係啦，就去錯咗啦。咁所以大家都即系要 check 清楚自己去边啦、 嗯。 不过今年咧就容易少少嘅，就系因为咧嗰啲学生喺自己学校考啊嘛、 嗯， 理论上就应该唔会错嘅咁样。咁不过都要即系小心啲啦。有时候呢啲好难讲，咁啊意外嘅嘢估唔到啦。咁同埋就文具咧都要带多啲喎。其实、即系可能譬如涂改带咧都可以带两个啦。笔啊带多几支啊呢啲咁样咯。咁因为有时候咧涂改带嘅嘢又系好神奇嘅，涂唔到咧就真系涂唔到噶啦。咁、然后咧你就真系坐咗喺度， 你喺度网上买嘢。 逃唔到就逃唔到噶啦， 逃唔到就冇。 喂，我好奇问一问啦，呢个年代仲有冇人用沙胶噶？ 有， 仲有噶？ 应该 有嘅。我见到文具铺其实仲有得卖嘅，不过 系咯，仲有卖，但可能十几年都冇人买。 系啊，涂改液而家都少咗人啦，其实 系。 咁啊，而家多咗啲笔，咪可以喺后面即刻拆。 系啊， 或者后面有附送一个涂改带咁。 系啊，嗰啲都 OK 嘅，其实就不过其实拆起上嚟咧都见到个痕嘅。咁不过涂改带嗰啲咧，有时你涂唔到咧，又会涂到成，即系涂到张纸都又一系就好厚啦，一系就张纸就烂埋都试过。 我有试过涂到厚到写唔翻落去。 系啊， 吓会噶， 系啊，好厚我都试过。 胀起咗咁样咯。 系啊，有嚿嘢咁样咯，生好似有个肿瘤。咁所以就 突得出嚟得唔得啫？ 得都得嘅咁样。咁所以就呢啲涂改带嘅嘢咧，都系准备多少少咯。咁当然又唔使太多嘅，咁我觉得两个都 OK 咯。咁啊，同埋就考完一科之后咧，中途嗰个休息嘅时间咧就唔好讨论啊，即系唔好同你嘅朋友讨论，即系究竟答成点样？因为一答得、你一同啲人倾咧，之后知道自己可能错咗之后咧，你就会好担心， 影响心情、 啊。系啊，之后你下一科嗰份卷咧，分分钟都会系好伤、好伤心咧、就会影响。 啱啊，考完一科就要放低一科啦。 系啊， 系咯、 啊，啱啦、 啊，系啊，即系继续努力作战啦，同埋唔系净系考一日噶嘛。 系 啦、 啊， 系咯、 啊。 我就想话咧，如果呢一刻咧，因为有啲考生咧都习惯咧好叻嘅，同埋好乖嘅、就会可能开始建立一个 tune 啱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频道啦、就可能朝朝早带住个收音机、因为有机会去翻。同一个地方考试噶嘛，咁、可能就早啲去试定啲频道啱唔啱啊，或者有冇收到沙沙声咁样啦。 星期三、星期五 系啦，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呢一刻咧系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话咧，咁你就啱啦。 系啦， 但系咧你记住咯，嗱，你今日听完之后咧，你翻去 check 下你个心机剩翻几多电，记得咧，听日最迟咧，听晚用完之后一定要换一粒新嘅电啊。你唔好去到星期三考试嘅时候，发觉咦，点解电斩斩下嘅，好似超人咁样冇电咧，就大件事啦。 系啊，咁大家就要准备多啲。呢啲嘅电池都准备多粒啦， 系啊，真系啊， 多少少就得噶啦，其实 系啦， 即系准备多早啲啊，等于早啲到啦。 呢啲时候啊，好一好佢啊，一粒电啊，唔好嘥嗰啲钱啊，几蚊鸡系咪？ 系啊， 好啦，唔该晒 Toby， 好啦，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啊 ，O 啱唔啱嗰啲考生出门口先？喂，你好啊， 几舒服嘅今日。早晨，小白， 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星期一早晨啊吓。咁啊，头先都讲咗好多关于考生嘅须知啦，咁啊非常好，咁补完啊。 將我嘅記憶咧都帶翻去咧啊，喺門口啦，攞住張準考證啊，等入市場嗰個年代啊，一陣可以再講多啲。依家咧先同大家咧講講天氣嘅情況啦。咁望去天空上邊咧都密雲啊嚇，咁麻麻地嘅，未有太陽出現啦。但有啲微風喎，都幾舒服啊，唔似咧將近踏入五月嘅夏天啊嚇。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都一半半啊，唔算太好嘅。咁不過好啊，好在即係唔使朝頭早熱到飛天咁樣，因為咧有啲考生咧，佢可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譬如小巴或者巴士去到一啲考試嗰間學校嘅下邊平路啦。咁但係仲要行條好長嘅斜路上去，你有冇去過啲市場呢？係要行條好攞命嘅長命斜先上得去 到，上 到 上 嗰 啲氣喘嗰啲啊嘛。 係啊， 係啊，我心入面不禁即係突然之間 有兩間 為嗰間學校嘅學生咧鼓掌。 有啲就要行條樓梯先上到去咯。其實有幾間學校都係咁樣噶。 係啊，我印象之中有兩間去過啦，我自己去過啦。咁譬如喺廣華醫院對面嗰度咧，有條長 斜 路先去到嗰間學校啦。跟住有一間咧，就直情喺觀塘半山嘅。咁因為嗰啲位咧，好難搭到小巴上去啊。咁啱屋企咧，嗰架巴士就去到好似公樂道附近嗰啲唔知嗰啲路啦。跟住哇，跟住原來距離嗰間學校都幾遠，行嗰條斜路都幾緊要。嗰陣時先知道原來觀塘都有半山區。都真係唔係講得少，所以呢啲都係早少少去預備一下啦，同埋起碼今日天氣舒服嘅，唔使行到成身都身水身汗咁樣啊。咁頭先講咧話關於考試咧，中場休息嘅時候就唔好討論份卷啦。咁都明白嘅，咁唔討論份卷，但又見到啲相熟嘅同學，應該講咩好咧？小白同芭比 互相打下氣咁得唔得？你點啊？琴日夠唔夠分啊？咁 係啊，因為有陣時見到咧，嗱好熟嗰啲梗係在心中啊，有啲熟同埋唔熟之間，咁你又要過去寒暄兩句，同埋都要做啲社交禮儀嘅嘢啦。咁可能會講話，喂點啊？你頭先過嚟嘅時候搭咩車啊？或者第二個話題就係、是。考完一阵食咩好啊？有兴趣一齐食嘢啊？嗰啲类似呢啲话题，可能就可以分散下注意力，同埋唔使净系 focus 喺份卷嗰度咯。无论如何啦，咁啊都帮一众嘅 DSE 嘅考生咧打气，星期一咧开个好头啊！咁啊，成个礼拜都会顺顺利利噶啦。啲详细天气咧就交翻俾 Barbie 同小白啦。 好，唔该晒哦。咁啊，其实有阵时如果你话嗰啲休息嘅时间咧，听下收音机或者自己听下音乐咧，就最紧要令到个人咧保持住嗰个状态。 系啊，我就中意自己keep 住考試嗰個情緒，所以咧我就算遇到熟人咧，我都會點個頭，然之後自己坐埋一邊睇書咯。係啊，嗱，不過頭先阿 O 講到今朝早涼涼地啦，可能都要提下大家咧，今個星期咧真係帶定把遮喺個書包度穩陣啲。 啱啊，咁啊，而家嘅天氣方面咧，大致多雲啦，有幾陣嘅驟雨，日間啊氣温徘徊喺24度左右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另外間中係吹強風嘅，指望啊未來兩三日有幾陣嘅驟雨，咁啊所以嗰把遮仔啊嚇都係放喺個袋入邊穩陣噶啦，呢個星期都係本週中期。咁啊，骤雨会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咧就会天色好转啦。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这个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早上嘅时间啦，咁啊又要上堂咯， 系啊， 这个上堂唔使考嘅，放心啊，听下嘅啫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學 Kitty 崔傑同咧邀請到何安達啊 Andy 咧同我哋了解一下世界各地發生緊嘅咩事嘅。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嗱，今朝早咧 ，Andy 想同我哋講一句説話咧，每個人都會講噶啦，就係、是、sorry。但係其實呢一句成日掛喺口邊嘅説話咧，對於我哋嘅人生都幾大影響噶喎。 係啊，對唔住。咁喺美國個心理學會咧，佢哋啲學報裏邊咧就曾經發表過一份文章就講。男人同女人讲对唔住嘅分别，可能大家嘅印象里面都觉得女性讲对唔住咧，即系道歉嗰个处境，会多啲。 系， 咁根据翻呢个学报啦，咁佢讲咧，即系男人同女人讲对唔住，嗰个处境，即系就比个日记叫嚟前翻 你過去十二日咧，你真係道歉過嘅處境，你覺得係需要道歉嘅，而真係有道歉嘅，係點樣咧？咁樣咁出嚟咧，其實男女冇乜分別嘅喎。 嗯， 咁就都係大家都係大約81%到，覺得自己做錯咗咧，就會道歉嘅。 係 不過。跟住佢哋就發現咧，果然係有分別嘅男同女，因為女士咧就傾向覺得咧，值得道歉嘅處境咧係比較多啲， 哦， 即係佢哋係可以點講咧，係咪個心軟啲咧，想磨鞋多啲啊，即係男士咧就覺得呢啲嘢唔需要道歉咯， 或者愛面子多啲啦，唔去到最後嗰刻都唔道歉啦， 咁即係大家覺得需要道歉嘅時候都會道歉嘅，不過男士咧。就道歉嗰個門檻咧就會高一啲， 係 咁呢個喺英國咧又有一個調查，幾得意，係一個花圃做嘅，咁佢就證實咗呢點啦。佢哋發覺咧，即係男士比女士嗰個分別咧，就女士道歉嘅機會嘅次數咧，係比男士係多四分之一嘅。 但係女士道歉都會買花噶，因為你話花圃做嘛呢一個調查。 這個可能有些商業味道啦，這個調查。咁但係咧就加拿大有一個社會學家啦，佢自己都係女士嚟嘅，佢叫做 Novick 嘅，佢就咁樣睇，佢就覺得女士千祈唔好下下都咁多道歉。因為咧女士喺個社會上都可能個社會地位已經俾人覺得係弱勢啦。如果你平時冇乜需要嘅處境咧，都道歉埋咧，就會令到自己啊，即係女士嚟計嗰個。那個氣場啊，即係那個環境咧，更加令到女士不利。咁佢就提議我哋咧，即係留意平時講嘢嗰啲習慣。嗱，而家大家可能喺屋企洗緊面刷緊，諗緊死啦，我陣間又遲到啦，開會。 係第一句，對唔住，對唔住。 啊，對唔住，遲咗，今日塞車咁樣。咁佢話唔好講，唔好咁樣講。但係亦都即係你真係遲到就遲到啦。但佢提議咧，可以調翻轉頭咁樣講。就話唔該曬，要大家等我，或者多謝你等我，就好過咧一坐低咧就好似唔知道自己做錯咗啲咩嘢，就要即刻道歉啦咁樣。呢個就係遲到嘅時候可以係咁樣啦。我都覺得由今日開始我都會試下咁樣做。第二個咧就係有啲時候你開會嘅時候打斷人哋啦，即係呢個人講嘢好多啊，我想插嘴的時候呢，你可能說不好意思我打斷你， 他 說不需要又不想說不好意思的，你可以說直情說的時候我有個提議，或者這一點上高呢我有些東西要補充，就用一個正面的方法，就盡量戒粒 sorry 或者是不好意思呢啲咁樣嘅字眼啦， 尤其是係即係譬如舉啲例子係比較小事啲，或者即係對人嗰個影響唔係好大嘅咁樣。 係啊，當然啦，你真係做錯咗嘢， 就要認， 就要認噶啦。 係 即係因為呢一啲正話講嗰個社會學家係來自加拿大啦。加拿大人就成日俾美國人笑噶嘛。即係成日講 sorry sorry 咁，喺個講 sorry 嘅國家嚟嘅。 係。 咁佢哋話其實都唔使嘅，即係譬如兩個人行路碰到。不好意思，即係你又話係 sorry 啊，撞到你啫。佢就話，即係其實你可以講話你行先啦，冇問題咁樣，都可以噶啦。當然啦，最後一句，如果你真係做錯嘢咧，咁對唔住係好應該嘅。 係，不過我又覺得呢、這、一個即係 Andy 你講呢、這個研究啊，或者呢一個嘅發表都幾得意嘅，我亦都幾認同嘅。即係如果你遇到某啲人咧，成日都即係開頭啊，即係佢口頭禪啊，都係講對唔住咧，你都會覺得佢好似俾唔到信心人咁樣。即係你唔好理佢對唔住係道歉啲乜嘢事啦，但係你始終都會有個印象啊，呢、這個人係咪即係成日做錯嘢啊？或者好失魂啊咁样咧，反而你话用其他嘅语句，其实都可以代表到即系、就是、你想表达嗰种嘅意思咧，又好似真系好啲、啊，即系正所谓过犹不及啊啦嘛，你讲得太多又唔代表你好有礼貌、啊，反而有啲反效果都未定、 啊。系啊，试下啦，如果你等间迟到咧，唔好讲话对唔住啦。又讲话唔该晒，要你等我。 我唔会迟到啊，迟到好大件事啊，我哋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 Andy 何安达，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相信爱会死，可相信。 信自己。来计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7:25啦， 系啊，小白同埋芭比，临考 DSE 之前或者之前你哋考公开试嘅回忆入面咧，早餐食乜噶啦吓？ 我记得我系唔食早餐。 早餐啊， 系啊，会唔会食啲嘢先上市场咧？我一定会食噶， 嗯， 考考下肚饿咧，乜都做唔到啊嘛。咁啊，唔知两位拍档有冇食啦？咁啊，研究发现咧，无论大学生定系中学生咧，啊，如果你有食早餐嘅习惯，学生咧成绩咧表现都会较为突出。 哦， 英国啊有研究发现， 即系如果你食嘅话，会再考得好啲啊。 系咯，而家好后悔添， 考埋 Oxford 应该可以。 哇，咁勁！ 唔係咁講啫喎， 我真係好多種考試嘅。 係 啊，可能 係 啊， 係喎、啊，你好啱喎。 咁啊，睇下個早餐入邊要包含啲乜嘢啦。咁通常 雞蛋啦、 啊，係啦、啊，雞蛋啦、啊，燕麥啦、啊。咁、啊、如果有番薯同埋藜麥咧，就會較為好啦。咁、嗯、啊，少啲咧接。攝取一啲鈉含量較高嘅食物，譬如芝士啊，嗯、或者大量嘅肉類啊，或者即係雞扒啊嗰啲啦。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如果咧太多鈉含量咧，就有機會咧令到自己啊，即係個感覺咧，即係體感神經咧都冇咁穩定落嚟 啊。即係可能會眼瞓啊，係咪？ 係啦，咁樣令到腦部咧就唔係太靈活，認知能力咧都會變得差少少 嘅。咁緊要認知能力都變得差少少。 特别是如果咧， 见到个字啊，佢边个嚟嘅咧？咁样 系啊，认得咁咩嚟嘅？读过未嘅？好似好熟面口。 好笑喎、啊！香港人最中意就系朝头早整个餐蛋面啦。 系啊， 咁呢个都系腌腌同埋加工食物啦。咁、嗯、含有钠含量较多啦。咁食落除咗觉得咸之外咧，头先都讲啦，令到个脑部发展同埋认知能力咧，长期食用啊，有机会变差。 嗯， 咁如果啲学生哥日日都整个餐蛋面。咁可能都會有機會影響個腦部發展啦，咁所以都係隔日食啦，或者一個禮拜先食一碗咁樣啦。咁另外咧就要飲足夠嘅水分，咁入市場。 入面當然唔可以飲水啦，依家舊時又可以嘅，因為冇疫情啊嘛，你都係飲啖水啫，人之常情。有陣時有啲作戰，我記得舊時我哋高考嗰年代，有兩三份卷考兩個鐘喎，即係嗰啲中化、中史啊嗰啲咧，真係寫到咧隻手都好攰。 我想問下你哋咧，做完卷嘅話咧，你會唔會即係嘗試舉手出去個洗手間俾自己歇歇，再翻嚟 check 啊？定還是你會直接走啊？定還是算啦，伏低休息咁樣？ 我會選擇伏低 嘅，係咪？ 因为我卜卜下嘅时候咧， 真系瞓着咗。 唔系啊，我真系有啲惊噶。一路卜嘅时候，其实就瞓唔着啦。当然系，一路卜嘅时候就会谂下头先答嗰啲问题，会唔会有啲位置我漏咗？咁、如果系真系记得嘅话咧，喂，我仲喺入边，仲有得掹。如果我走咗嘅话咧，哎呀，头先嗰个位置我写漏咗个好重要嘅 point， 我冇得翻转头。 都系啊，翻睇翻啊，即系有啲老师都会教翻睇翻，我就唔得嘅，即系因人而异嘅。因为我一翻睇翻咧，我就会犹豫啊，即系我会觉得自己。 由头再谂过， 究竟答 A 啱唔啱咧？唉，算啦，拆咗佢，都系填翻 C 啦。 系、 特别 multiple choice， 但可能真系 A， 你会咁谂。 系啦， 可能真系 A。 我试过 咁嘅，你男人老狗，女人都冇咁化。 我试过好多次都系咁噶啦，一开始嘅决定咧就系最好噶啦，一谂咧一。改咧，改完之后嗰、那个答案就系错噶 啦。 我旧时做剥卷咧，次次都系咁噶，所以我唔尽量唔会俾机会自己翻睇。 你知道自己个 trend 系 系啊，所以 Bobby 讲得啱噶。一有时间咧，我一系去观察一下人哋间学校嗰个建筑文化系点啊，睇下人哋啲男同学、女同学啊，游走下，或者就真系好似小白咁样 book 低咯，休息下啦， 系啦， 系休息下啦，唔好周围。整嚟整去啦，即系考试其实都好攰嘅， 系 啊，俾自己休息啊，静态落嚟谂谂都几好啊。 今日系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农历三月十五，适宜开市、交易、造屋、雕刻、祭祀、祈福， 样样做晒，咁咪好忙？ 唔需要样样做晒嘅。今日记入宅动土， 咁就边度都唔去啦， 当放自己一日假啦。今日都系世界知识产权日， 我会全力保护知识产权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九十三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会在本港时间朝早八点举行，典礼以实体形式在美国洛杉矶两个地点举行。获提名人士和颁奖嘉宾将会在联合车站出席典礼，部分环节就会在杜比剧院举行。典礼不设主持，出席者和传媒人数都有限制。得奖者必须亲身出席领奖，不会以视像形式发表得奖感言。现场设有严格的防疫措施，所有出席者都要接受病毒快速测试，并保持社交距离。美国将会向印度提供生产新冠疫苗的物资，加大对疫苗生产的资金援助。美国白宫表示会即时向印度提供生产疫苗所需的物资，并向印度提供呼吸机和保护物资等。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可以考虑向印度提供美国库存的疫苗和其他所需的物资。法新社报道，美国现时库存大约3000万剂低价的阿斯利康疫苗，但是这款的疫苗暂时未获批准在美国使用。英国、法国和德国亦都承诺向印度提供援助。印度过去三日报告大约100万宗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疫情促使多国停止从印度起飞的航班入境。俄罗斯官员透露，总统普京可能和美国总统拜登在6月会晤，但是未有最后的决定。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会晤的相关工作未有展开，但就说普京和拜登的会晤可能在6月举行，甚至已经有特定的日期，但没有透露具体情况。

Water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Perfect Way to Die, Alicia Keys. Another dream lost. Another king and queen lost. Cardigan, Taylor Swift. Dynamite, BT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38啊，早晨钟哥，早晨晨光嘅听众， 咁所有嘅考生打个招呼 先啦。系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咁因为即系今日我知道系一啲核心科目啦，考 今日系啊嘛， 今日系啊，咁所以大家就要冷静应战，系啦，千祈唔好慌唔好乱。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入到去市场咧，个争嗰几分咧，就系考你嗰个临场表现啊嘛，咁大家千祈唔好惊。即系做咗嘅，已经做咗噶啦，即系温咗嘅就温咗噶啦。 系呢个又我成日想讲啊，成日都听到人哋讲话，诶、哎，俾心机啊，努力啊，加油啊，呢句说话咧，其实应该几时讲咧？应该喺考试前半年开始讲。 系啊，即系要读书之前开始讲。而家就系要保持冷静咯，我觉得。 而家要保持冷静啊嘛，啊你而家再努力加油咧。有啲遲啊， 係， 因為應該努力加油咗啊嘛。 加油使出嚟嘅真功夫咯，又係，咪即係過來人嘅經歷就係、是，我覺得瞓足覺，即係休息夠咧，都係好緊要嘅。因為有時候你識嗰樣嘢，但係你睇錯咗題目，或者你真係太驚或者太怯咧，你漏咗一兩隻字咧，嗰條題目錯咗咧，你真係成條題目都會答錯嘅。呢、這個我自己都有試過。 我成日有四個字咧，想送俾啲考生嘅。即出得街嘅，你放心啊！四个字，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咁样。嗱，而家考生们咧，我就唔会叫大家努力加油嘅，因为都话啦，应该系半年前讲，同埋你应该半年前做噶嘛。 系， 而家咧考试当下，准备而家入市场嘅时候咧，四个字，尽力享受，呢个最紧要啊！即系当然话，喂，考试点样享受啊？越紧张。你越應該享受嗰個緊張嘅情緒，因為你咁樣先至爆發到你小宇宙嘅。 哦，都係。 你越係驚咧，你就越係會縮咯。你一縮，其實就咩都唔記得，唔記得就唔使考啦。反而調翻轉頭，享受一下而家入去嗰種緊張嘅情緒，享受一下你而家身處緊嘅情況，因為考一年啫嘛。咁所以你享受一下呢一個氣氛，反而可能令到你有更好嘅表現啊！ 同埋我會咁諗嘅嗰陣時，即係會覺得啊，如果人哋本身都係叻過我，或者佢真係讀得多過我嘅，咁我就係靠咧臨場嘅表現咧去贏翻佢啦。 同埋你唔知啊嘛， 依時分嚟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佢真係哇早你幾個月開始讀，可能你真係未必讀得佢咁熟。但係如果你臨場嘅發揮即係夠冷靜，或者你睇得清楚咧，可能呢一度咧。比起佢嗰幾個月嘅努力咧，仲多翻幾分都唔定。咁所以最緊要就係自己即係鎮定落嚟。咁 同埋， 如果你本身係驚底嘅話咧，你扮唔驚，扮扮下就真係冇咁驚噶啦。即係輸人唔輸陣啊嘛，正所謂咁啊。大家希望考試順利啦。咁啊，尋日就假期啦，我就全日都留咗喺屋企嘅。咁頭先朝頭早我同小白講，夜晚咧我就睇咗個線上音樂會啦。 我唔係有聽過演唱會，我聽你講。 聽我講啦。咁啊，但係晏晝其實我都系即系留喺屋企嗰度睇电视嘅，咁我就睇咗一套咧纪录片啊，咁但系我就系睇咗一集啫，咁我就觉得太慢啦，但系佢又勾起咗我兴趣，即系纪录片就系咁，因为佢讲真人真事啊嘛，但系佢讲嚟讲去未讲到，仲有哇做八集唔系嘛，即系我睇一集都嫌耐啦，咁我于是乎咧 一个古仔讲八集啊， 一件事， 哦、一件事讲八集， 系啦，咁我就发现。 不如我自己上網睇下啲新聞啦。因為既然佢勾起咗我興趣咧，我又有少少想知道啊，當時呢件事係點發生嘅？咁呢一件事咧，就係講緊喺好耐之前嘅一個名畫失竊案啊。係，如果冇記錯，應該係90年啊嘅波士頓嘅名畫失竊案。咁就係最大嘅失竊案嚟嘅，因為即係嗰個金額非常之龐大啦，亦都即係失竊咗好多幅嘅名畫啦。而點解即係嗰個影視平台會拍出嚟咧？就係其實到而家都係一件懸案嚟嘅。 我先要問一問呢個影視平台先啊。 係 點解一個故仔拖八集，令到阿崔傑同覺得你拍得慢啊？ 哇！呢個都係拍docu，即係拍一啲紀錄片嘅技巧嚟嘅。我覺得，因為我前幾日都同阿 O 講啊，呢排咧即係多咗睇紀錄片。以前即係你話成日出街去戲院睇戲嘅時候咧，你未必會揀呢啲戲種嚟睇。但係當你喺屋企嘅時候咧，你就即係冇所謂啦，乜都涉獵下，唔睇唔啱咪下一套咯咁樣。咁我發現咧，有啲拍得好嘅咧，係會令到你覺得哇，你真係好似了解咗個世界，或者我真係學到好多嘢啊咁樣喎。但係有啲咧，即係佢拍得唔好咧。太慢，好多都係咁，因為其實佢只不過講一件事，甚至你可能睇幾單新聞咧，已經明白曬成個 picture 係點，但係佢為咗要將成件事好似呈現到喺你眼前活靈活現咁咧，佢就不停重複，即係就算同一句説話咧，佢都揾十個人去講。 咪深入探討唔同角度， 但佢又唔係即係好唔同嗰個角度，即係大家個角度都係咁啊。只不過你揾一個 十個人講一個角度啊。 咁我就覺得有時太慢嘅節奏咧，都唔係咁好睇。所以紀錄片即係你知奧斯卡啦，即係都會有啲獎項噶嘛。咁所以佢哋攞得到咧，都應該係一啲即係拍攝手法拍得好嘅，即係嗰啲節奏係攞得好嘅。咁但係佢嘅好處就係佢令我自己咧。就上網睇翻好多即係有關呢一個名畫失竊案嘅嘢啦，咁我發現原來到而家咧，佢都係揾唔到嗰個疑兇嘅，即係之前就話懷疑其實係有兩個人咧就著咗警察嘅服裝，咁就潛咗入去呢一個嘅博物館嗰度偷畫，咁係幾特別嘅就係佢都即係有個路線圖話俾你聽佢偷咗邊啲畫，應該點去啊，咁同埋中間有啲手法都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點解一幅咁貴嘅畫竟然唔系连框搬走，而系即系戒咗佢，系戒走咗佢咧。咁其实都系一个损失嚟嘅。 咪睇嗰啲盗墓片，唔系盗墓片，睇嗰啲盗窃片都系咁样噶嘛。戒佢，跟住卷埋佢，易攞走啊！冇理由连成个相框攞走啊，攞唔到啦。另外咧，如果去到现场。拆嗰個相框咧，又係一個好大嘅工序啊嘛！ 哦，係噶，都係噶。咁但係又唔知道你會唔會損毀咗幅畫，令到佢個價值破壞咗。 所以咧，如果一幅畫越嚟越細咧，即係話佢俾人偷嘅次數越嚟越多。每一次戒細啲，每一次戒細啲。 咁到底蒙羅麗莎嗰幅畫係咪因為咁咧？ 原本係壁畫嚟嘅，好大張嘅，睇咗好多次。 本身咧係 wide shot 嚟嘅，變咗 close up 啦。你睇得翻梁中一個人，本身有五個人嘅。 戒得多嘛？ 係啊，有咁嘅可能。但我睇翻啲資料。都话原来蒙罗丽莎嗰幅画咧，都系曾经因为失窃过，所以就声名大噪。 你有冇呢个听过江湖传闻啊？就话而家就算喺罗浮宫嗰张真迹，都系假噶。 哦，系咩？ 系啊，有冇听过呢个传言？ 我冇啊，而家听到啦。 因为真嗰张仍然系之前嗰一次俾人失窃嘅时候， 唔知去咗边度系嘛？ 呢个当然系传言咧。 系啦，传言啦。咁其实呢、這个即系艺术界咧，都有唔少呢啲案件曾经发生过。咁我上网睇，除咗睇翻话呢一件案。案到底系点样之外咧，反而睇到其他好多名画嘅失窃案咧，我又觉得几有趣嘅啲资料。其中一个咧，我觉得仲有趣过呢一单嘅，咁可以分享一下啦。佢就话喺1999年嘅7月13日，正值就系呢个法国国庆日嘅前夕咧。咁有一个男子叫做 Patrick， 咁佢当年咧就28岁，咁就喺当地嘅美术馆。闭馆之前咧就匿埋咗喺里边，咁佢咧就趁啲人，因为国庆啊嘛，咁佢哋出面啲人咪狂欢啊，嘻嘻哈哈，咁啊即系戒备，佢就觉得会松懈咗啦，咁佢咧就撬开咗一幅叫做伦勃朗嘅画作，咁原来咧我又查下呢个伦勃朗，即系呢个画家喺边位啦，原来喺佢哋艺术失窃界咧都几有名嘅，即系大家都会。好似幾受呢啲即係偷畫賊歡迎嘅一個畫家嘅作品嚟嘅，甚至有篇報道就講到，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做呢啲偷畫，咁然之後俾人拉咗啦，然後嗰啲賊問你你偷咩畫啊？ 你话我偷阿伦勃朗嗰啲画咧，大家又劲咁样嘅，即系即使你即使俾人拉咗都好啦，即系都会有个咁样嘅即系称号俾佢嘅。咁讲翻呢个 Patrick 啦，咁佢系偷咗啲伦勃朗嘅画作，咁喺保安员赶到嚟之前咧，佢就真系逃之夭夭，成功逃离现场。咁不过咧，佢偷呢幅画咧就唔系并非为咗牟利嘅，好多人以为你偷啲名画，梗系转售啦，或者黑市嗰度卖啦。 因为佢好中意呢幅画， 系啦，佢就话佢13岁嘅时候咧，已经睇上咗呢幅画噶啦，咁啊等咗十几年嘅机会咧，终于佢忍唔住啦，佢就要落手偷咗佢啦。咁当然即系呢一个就系犯法嘅行为啦，咁啊亦都即系佢太过迷恋一样嘢咧，都可能系去到一个病态啦。 亦都唔系犯法，唔系犯法嘅问题咁简单， 而系破坏咗成个 一个人生嘅问题， 系同埋成个艺术嘅传承啊。 除咗人艺术嘅传承之外，都系一个人生嘅问题，爱。唔等於要佔有嘅，即係你愛可以擺喺度，你唔一定要擁有佢噶嘛。 你每日去望下佢，咪幾浪漫係咪 先？好浪漫噶嘛，係啊！有一種愛叫做得不到的愛啊。 啊，咁但係咧，佢攞翻去之後咧，佢又真係好愛佢。佢冇咧，好似一啲得到手，然之後就都冇乜特別啫， 係又係愛一樣。 又係啦，又 追個女仔嘅時候好愛佢。 係啦， 你追到手之後就擺喺度。 啊，佢又幾專一嘅，即係佢到咗手之後咧，因為後來咧俾人揾翻嗰幅畫咧，發現佢保存得好好啊。 佢冇擺喺蒙羅麗莎隔離啊嘛。 佢冇，佢都專一嘅， 就係擺呢幅， 係啦，同埋佢都保養得佢好好嘅。咁隨後嗰15年咧，即係嗰幅畫落咗去佢即係臨終之後咧，佢就好細心咁樣全程投入去保護呢一幅畫，成日咧都好靜靜咁攞出嚟欣賞啊，甚至佢話咧會同佢傾下偈啊，咁樣即係有一種交流喺度啦。咁至到2014年咧，佢開始覺得自己都老啦，或者唔係好照顧到幅畫啦，咁樣亦都係一種好人性化嘅愛，我照顧唔到。你咁耐噶啦，咁 就攞翻佢翻去博物馆啦。 系啦，佢就想咧将幅画归还，点不知中间咧竟然俾诈骗集团咧就呃走咗佢幅画。咁而呢一个诈骗集团咧，咁当然就梗系喺黑市嗰度想卖走呢幅名画啦。 诈骗集团点知道佢偷咗幅画咧？当年 啊，咁啊古怪啦。佢呢度嗰个报道佢冇讲，但系可能佢就真系想归还嘅时候，未必系真系。就咁攞幅畫去博物館啦，即係想嘗試用唔同嘅渠道，即係滲下滲走啦。咁啊，俾詐騙集團咧就知道咗，係啦。咁點不知咧呢、這個集團攞一幅畫諗住賣嘅時候咧，又俾差人捉咗，竟然被捕喎、 啊！即係個詐騙集團俾人拉咗。咁但係呢一個原本嘅涉匪咧， 嗱佢又冇供佢出嚟嘅。咁、但係咧呢、這個涉匪本身，即係我咪話呢，其實呢一個更加值得去睇咯。 但 係 如果你講到呢一度為止，都值得拍8集啊！ 系啦，系啦， 嗱，你觉得闷咧？ 唔系啊，呢一个系另外一单案嚟噶，系啊，我睇嗰单案咧，冇咁风趣啊，我就系竟然 search 到另外一单案更加风趣。 咁应该嗰个平台拍呢单喎， 原来呢单案咧，佢有导演想将佢拍做电影嘅，但我唔知道最后佢有冇拍到，呢个我可以再揾下。咁个结局系点咧？结局就系诈骗集团俾人拉咗啦，而呢个真正偷画贼阿 Patrick 咧。佢就喺新聞嗰度見到，咦！我幅畫俾人攞走咗，即係俾警察發現咗，詐騙集團俾人拉咗。咁於是乎咧，佢自己係去自首嘅。 嚇！ 係啦，佢嘅思路你唔會諗到噶啦。 我真係估佢唔到喎。係啊，既然詐騙集團冇供佢出嚟， 係啊， 但係幅畫又已經歸還咗。 係啦， 其實 件事咪完咯。係啊。佢想做嘅嘢已经得到啦，咁但系可能佢又觉得，唉呢件事始终系我引起嘅，咁样就走咗出嚟自首啦。 系咪佢想认或者攞嗰个头号粉丝嘅称号啊？即系话呢幅画嘅头号粉丝嚟嘅咁样啊？ 点解咧？因为个追诉期已过啦嘛，就算佢走出嚟咧，佢又唔需要俾人拉去坐监，因为真系过咗好多年啦，就喺法律嘅意义上咧，佢犯罪嘅追诉期咧就过咗佢，咁所以佢就即系可能谂到呢一点，咁我又免于牢狱之灾咯。咁我出咗嚟，咁大家又可能即系成为咗焦点。起码而家咁多年之后，而家嚟到2021年啦，有个人开麦嘅时候都仲讲紧阿 Patrick 佢，咁可能佢就计过之后咧，哦，咁我可以走出嚟啊，咁样。咁呢件事咧，其实都真系几传奇嘅。咁所以后来咧，佢有被邀请出书，亦都有导演话想拍佢呢一个故仔嘅，咁样咯。 但不过都系唔鼓吹唔鼓励嘅。 咁当然啦， 即系始终都系一个涉匪嚟嘅，就唔应该即系过分 褒奖佢或者英雄化咗佢。 系啊，之前有套戏都系讲呢个噶，讲有一个系抄人哋啲真迹啊，系啊，就系、是、真人真事嚟嘅，拍咗咗一套戏，我觉得嗰套都几好睇嘅。咁、而又系成为咗争议嘅，即系佢其实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罪行啦。你喺度抄人哋啲真迹，即系扮系佢嘅。咁但系后来佢因为呢单案又系好转折啦，咁啲人咧就帮佢出咗书嘅。咁、啲人就话咁、其实佢个行为本身唔好，点解你要因为佢呢件事而好似即系捧红佢咁样咧、 我绝对相信呢套系一套好戏。 吓， 点解咧？因为通常你讲亲或者介绍亲嗰套戏，我听落系唔好听嘅咧，嗰套就系好戏嚟嘅。即系如果你讲到我其实冇乜兴趣嘅时候， 即系你话抄真迹嗰、那个， 系啊，抄真。 因为我睇 到好兴趣， 我唔鬼记得咗个名啊、但系其实系好睇嘅，系即系一个女人，佢系因为好穷啊，但系佢自己咧本身系做一个作家嚟嘅，所以佢文笔几好嘅、所以有时咧佢就扮一啲譬如已故嘅作家去写一啲信，咁然之后就卖去一啲书局嗰度，嗱佢真迹嚟噶咁啊，佢又模仿得好好，即系佢有呢方面嘅 talent， 咁俾佢试成功一次咧，又试下第二。咁、跟住之后咧，就真系令佢即系走出咗一个财困嘅局面嘅咁样。咁啊，到之后就继续发展啦。 呢啲咧就可能系有人咁样做啦，亦都可能系一啲电影嘅桥段咧。不过奉劝咁多嘅考生，当你入到市场嘅时候， 千祈唔好作弊， 你唔好作弊，唔好抄人嘢啊！ 系啊，因为嗰个后果系好严重噶。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7:54听紧由洪家豪嘅《迷之微笑》，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崔杰彤。喂，我问下你哋啊，你哋喺咁多年以嚟咧，有冇曾经喺街上面遇过露体狂咧？ 露体狂啊， 系啊， 咁啊冇喎。 我有，但系我睇得唔清楚，但我知佢系，我知佢系，因为咧嗰阵时我同我妈妈住嗰区咧，咁、有时啲看更都会讲下，即系有啲保安员啦，即系你哋出出入入咧都会提醒下你最近啊嗰区发生咩事啊嘛，咁、佢就有同我哋讲啊，你小心啊，尤其是即系女女嗰阵时候，我仲即系读紧书啦，即系如果一个人翻屋企啊，自己小心啲啊，附近啊有个人啊喺乜嘢位置出没，即系佢会讲嘅咁样。咁有一次咧，我真系见到嗰个人，即系啊， 你唔特登行嗰条路噶？ 唔系特登，我必经啊，因为我必经啊， 专登揾嘢睇噶。今日有啲闷啊， 跟住醒起保安员系咁讲。 我见你一个人自己翻屋企，人哋讲埋俾你听嗰条路，你都仲行嗰条路。 唔系因为我必经啊，我冇第二条路拣啊。有时翻屋企，同埋我日光日白咁，你都冇办法噶。咁、你最多咪自己小心啲咯。 咁咪无端端谂起个露体狂啊？ 嗱，我自己细个同我崔杰彤咧都有遇上咁上下嘅经历啦。我都真系见过，我见过两次添。咁咧都 叫做我哋呢一类咧？ 同人啊嘛，定同一个人、啊？ 我真唔认得、啊， 因为你多数都唔系睇佢个样嘅。 呢个啲特征啊， 唔 系 个装扮，个装扮咧系咁上下， 系系系 吓亲吓亲。我嗰阵时咧就唔系屋企附近，系学校附近咯。咁系我哋嗰区咧系热点嚟噶、嗯。我想讲我读咗差唔多十几年啦，喺嗰个区域。 你嗰度系女校啊嘛？ 我谂系啊，即系附近都系女校啦。咁同埋咧，佢出没咧都系喺指定嘅地点，即系不外乎都系嗰两个位嘅啫、嗯。一个咧就系喺个天桥嘅暗角，嗰个又经常出现嘅。一系咧就喺个走廊嘅转弯，我好记得呢两个位嘅。 唔系正路啊，天桥暗角、走廊转弯都系佢可以埋伏嘅地方。 系啊，因为咧我就后屘听翻啲老师讲啦，即系话啊，其实咧你遇到嘅时候真系要做啲乜嘢咧，又或者系 其实要做啲乜嘢咧？我都好想知道，即系你只能够即系当下有一个好自然嘅反应，一系你就嗌，一系你就掉头走。 唔系嘅，好简单啊！如果根据好多之前啲，即系以前啦、啊，以前嘅世代咧、就系唔好惊， 系啦， 唔好走， 亦 都唔好嗌， 当睇佢唔到， 佢就系想惊，佢就系想见到你嗌噶嘛。 我都觉得系，即系如果佢嗰个心理状态就系想吓你，即系或者想你有一个即系意想不到嘅感觉咁样嘛。你当佢透明咧，佢得唔到嗰种快感。 而家呢个年代咧就应该少好多，亦都唔敢啊佢哋，因为有咗相机之后，攞出嚟影你噶啦， 跟住 即刻摆上去，全世界公审啊！ 系啊，我以前都系即系叫做可能十几岁嗰个年纪啦、就真系比较多呢啲 case 嘅。咁我嗰两次遇到咧，同阿崔杰同一样，我离远见到嗰个位置有一个着住雨褛嘅人影咧， 系啊，真系唔知点解一定系要着嗰啲褛 啊，遮晒。一打 打开 就系啦， 走就当冇嘢咁样。 系啦，我就自己醒水掉头走咯。 你唔好着件 T 恤噶嘛， 好难剥啊嘛。唔 系一嚟已经系见到啊，一嚟行出嚟见到唔使有个， 冇足过一下。嗱，而家咧，钟哥你讲得啱，即系可能少咗呢一啲人啦，因为会觉得你有相机影啦。但系咧又多咗一样嘢。最近咧有冇听到咧？我哋香港有一个人物咧就出咗名嘅，叫做将军澳泰山。 这个未听闻， 唔识喎，唔好意思。 泰山有咩特点咧？大家可以谂一谂嘅。 净系着条嗰啲豹纹底裤嗰啲咁样。 嗰条唔系底裤嚟噶， 系包出嚟 嘅棉裤嚟噶啦，已经。佢冇底裤呢个 concept， 我相信。 而系唯一噶。 佢就着到咁样出嚟。 嗱，根据一啲新闻图片咧。是其實是連嗰一忽都冇著嘅， 嚇咁咪即係冇著？ 係啦，其實就赤條條嘅，咁 佢唔係泰山喎， 係咯， 你唔可以咁樣詆毀泰山，泰山又遮住喎， 一塊布， 係啊， 嗱呢個都係即係網絡上面俾咗佢嘅一個名字啦，就話佢活躍喺將軍澳隧道附近咧，就經常喺嗰度徘徊同埋遊走，咁、基本上咧已經喺唔同嘅討論區啦，同埋喺報章咧都見到有報導相關人士咧，即係譬如最近幾日咧，我都見到有相關嘅。唔同角度同埋唔同日子嘅照片啊，咁见到呢个男士咧就真系赤条条咁样啦，喺个山嗰度荒山野岭咧就周围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样啦，咁就仲未知道到底佢即因咩原因要咁样做啦咁，咁但系网民咧同埋报章就帮佢改咗个咁嘅名咁，大家即系如果经过区嘅话咧，唔想睇嘅咧就 小心啲咯， 我系一个爱好嚟嘅啫， 系啦， 我都俾人叫深水埗郭富城啦，都系一个爱好嚟嘅， 你唔好借啲嘢讲出嚟。 似唔似就吓，大家自行判别啦。嚟到早上八点钟啦。 俄罗斯正系制定不友好国家名单，已经确定将美国列入。较早前，美国政府以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理由，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驱逐十名俄国外交人员。俄罗斯之后宣布驱逐十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作为回应。第九十三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本港时间朝早八点举行，典礼以实体形式在美国洛杉矶两个地点举行，获提名的人士和颁奖嘉宾将会在联合车站出席典礼，部分环节就会在杜比剧院举行，典礼不设主持，出席者和传媒人数都有限制。得奖者必须亲身出席领奖，不会以视像形式发表得奖感言。现场设有严格的防疫措施，所有出席者都要接受病毒快速测试，并保持社交距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1， 日元 107.85，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48， 人民币 6.496，

早晨好。 不如今日咧就由路透社一则嘅报道开始讲起啦。嗯， 好啊。咁啊，上个星期三嚟讲嘅话咧，就路透社咧就有一则报道啦，最要讲啦，就话咧流入美股嘅资金咧就降到落去咧系七个星期以嚟咧系最低嘅水平噶。咁啊，最主要咧系因为环球嘅疫情咧就再次咧变得严峻啦。咁啊，当中尤其是系印度啦，咁啊再传出咧系多种咧系新变种嘅病毒噶。咁啊，令人咧就担心咧个疫苗咧仲可唔可以有效去控制病毒？咁啊，事实上嚟讲嘅话咧，亚洲好多国家咧，好似日本啊、泰国啊等等咧，都爆发咗咧新一轮嘅疫情噶。咁啊，相信咧个疫情嘅变化咧，就将会继续咧系成为咧今个星期嘅市场嘅焦点啦。 讲完亚洲嘅情况咧，转个角度讲埋德国嘅情况，嗯。 好啊，因为咧嗱喺今年九月嚟讲嘅话咧，就德国咧就将会大选嘅。咁啊，德国咧作为欧盟里边咧最大嘅经济体啦，咁如果佢嘅选情有咩变动咧，咁当然咧不单止会影响德国啊，更加会影响埋整个欧洲添噶。咁而咧总理默克尔咧早已经系表明咧就不会连任噶啦。咁而根据当地嘅民调显示咧，就总理默克尔所属嘅基督教民主联盟咧，佢哋咧嗰个支持度咧嚟讲嘅话咧，就系落后咗嘅。反而咧在野嘅六党咧嘅支持度咧就系较高一个水平。咁如果根据而家嘅民调去做大选嘅话咧，好大机会咧六党咧将会胜出噶。咁啊，而家市场咧就关注啦，如果德国政权一旦转变嘅时候咧，会点样影响法咧个整体嘅欧盟嘅政治咧同埋经济嘅动向噶？ 嗯，咁投资者咧就要密切关注啦。今个星期咧要留意嘅焦点咧就有两个，第一个咧就要睇实美国总统拜登啊嗰个家庭计划方案，因为上个礼拜咧美股都因此而震荡啊，被誉为富人税啊。咁当然咧，要交俾温生咧帮我哋详细去讲一讲啦。 系啦，系啦。咁咧上个星期咧，其实已经系透露咗一啲出嚟噶啦，就话咧总统拜登咧就将会咧系提出呢一个叫家庭计划嘅方案啦。咁呢个方案最主要是做乜嘅咧？就系涉及咧，大概系讲紧咧系$10,000,000,000嘅资金啦。咁啊，用嚟咧系支援咧系美国嘅家庭噶。呢个方案咧可以话咧喺美国嘅即系啱先公布喺今个月初公布呢一个$23,000,000,000基建方案之后嚟讲过咧，又另一个方案。而每一个而家讲紧个方案咧，都系讲紧咧系$10,000,000,000去做单位去计算嘅。咁啊，当然咧，大家听到万亿而家少咗啦，因为之前嗰个抗疫方案都$19,000,000,000啦，咁啊基建方案又话$23,000,000,000啦，咁今次嚟讲呢一个家庭计划方案都系$10,000,000,000啫，咁样样。但你唔好忘记啊，喺呢一个疫情未爆发之前嚟讲过咧，美国如果推出大约系讲紧几千亿嘅美元嘅方案咧，其实已经系好犀利噶啦。咁啊而家嚟讲过咧，基本上都冇几千亿噶啦，喐啲都成$10,000,000,000嘅美金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嚟讲过咧，美国嗰、那个推嗰个啲方案嗰啲资金咧，可以话系大好多噶。咁喺呢一个嘅基建和家庭计划方案来讲的话，当然是会涉及不同形式的税收去增加那个作为支付的，即是不是说完全是印银纸的，即是会增加税收的。但大家又要想了，加税本身是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而推方案的目的就最主要是要令到美国的经济提高它足够的动力，就令到美国经济可以在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就不要落后于它的，即是经济上不要落后于他的竞争对手，拱手相让他的一哥地位。所以呢，我是有理由相信呢，如果真的以发债去支付去推动这个方案呢，我相信始终都会是个主调来的，不会说完全是靠加税 去推动这个方案。所以呢，如果真的要多发债的，大家可以想象联储局又需不需要呢是收紧他的能不能够去收紧他的货币政策呢，这个呢就成问题了。 嗯，咁第二个焦点咧就系温生头先都提及过啦，联储局嘅议息会啦吓。 冇错啦，咁啊联储局咧就将会喺今个星期二三一连两日咧就会系开议息会啦。咁啊结果咧就将会喺今个星期四本港时间凌晨两点咧就会有所公布噶。咁可以想象咧，联储局咧就我相信佢会继续咧喺个言语上咧就会尝试咧舒缓咧市场咧对通胀嘅忧虑。咁咧就以帮即系令到咧就即系长远咧就令到联储局 咧唔需要咁快去作出加息啦。咁啊，但系咧，随住我哋见到俄罗斯啊、巴西啊、土耳其啊等等咧，已经系相继作出加息啦。就算好似上个星期，我哋见到加央行议息会之后咧，亦都削减咗咧佢个买债规模噶。咁亦都暗示咧，就可能会提早喺明年底咧就加息啦。咁所以咧，相信咧，鲍威尔嘅游说工作要游说大家，即系话唔好担心通胀啊，令到联储局可以继续咧系喺维持一个低嘅息率嘅政策咧。我相信咧，佢嘅游说工作就唔系咁容易嘅事啦。至于喺经济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都要留意星期四啦，因为美国咧就将会公布咧系首季度嘅 GDP 嘅初值啦。咁啊，睇下咧喺啲方案推出嚟嘅情况之下咧，又会唔会咧为美国嘅经济咧系带嚟一个会较强嘅第一季嘅 GDP 嘅增长啦。 跟住咧就讲埋呢个燃气管道，名字叫做北溪二号，咁啊，究竟系搞边科咧？ 系啦，其实咧，上个星期咧，我觉得嘅整个市场咧，最令人瞩目咧，就系呢一个北溪二号嘅天然油管。呢个天然油管咧，就系接驳咧，就俄罗斯就去到德国嘅。咁呢一个咧，好紧要嘅。点解咧？因为咧，我哋记得喺上个月嚟讲过咧，美国国务卿咧就到访咗欧盟嘅，咁咧就要求欧盟咧就唔好去起呢条管道。咁佢嘅解释咧就话，如果你起咗呢条管道，咁你日后咧欧盟咧就会更加依赖俄罗斯嘅能源。咁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会被俄罗斯咧就牵制住啦。咁啊，加上嚟讲嘅话咧，就当然美国而家有好多嘅液化天然气啊嘛。咁啊，美国咧就想卖多啲液化天然气俾欧洲。咁但系咧，欧洲嘅谂法咧就系话，喂，我喺个管道喺俄罗斯运过嚟，始终平过你由美国攞只船仔运你啲液化天然气过嚟啊，系咪先？咁所以咧就我哋見到咧，去到上個星期二嚟講嘅話咧，就德國總理默克爾咧就終於咧就拍板，就話繼續去維持呢一個管道嘅興建。咁咧有一點啊，必須要理解嘅，這個管道咧仲爭幾個月咧就完工噶啦。咁一旦完工嘅時候咧，就喺俄羅斯嘅天然氣咧就可以源源不絕咧就輸往德國嘅。咁呢一個咧對德國嘅能源嗰個保障嚟講嘅話咧係好重要嘅一件事情嚟噶。咁喺呢度咧有兩件事咧，我哋要睇嘅。第一件事咧，就即系话喺政治上咧，美国系想一直去拉拢欧洲，去钳制咧中国同埋俄罗斯。咁但系咧，而家嚟讲嘅话咧，似乎唔系太成功啦。就德国咧，基本上都唔理美国咧，就为咗经济利益嚟讲嘅话咧，就继续同俄罗斯咧就连接呢一条天然嘅管道。咁如果德国为咗经济嘅利益方面而唔去理会美国，去同俄罗斯继续接呢个天然管道嘅话咧，咁即系话咧，好大机会咧，歐洲亦都有機會繼續履行咧同中國嘅中歐投資協定嘅，咁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會令到美國咧就個聯合歐洲去圍堵中國嘅策略咧就會失敗嘅。咁呢一樣嘢會帶嚟啲咩影響咧？當然就會帶嚟咧，可能會令到中歐咧就會繼續嘅經濟嘅會加快發展啦。咁呢一方面咧，對人民幣啊、對歐元啊都會係一件好事。相反嚟講，長遠咧對美金咧就會帶嚟一定嘅壓力啦。咁啊，再加埋咧就話，如果歐洲同俄羅斯嘅天然管道係即係完工嘅話咧，又源源不絕嘅俄羅斯嘅燃氣輸往歐洲咧，亦都會加快咧歐洲嘅經濟嘅發展嘅。咁呢一方面咧，對歐洲嚟講係相當之有利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要日後留意住嘅一啲嘅由政治演變成一啲經濟嘅變化嘅因素，我哋要睇住嘅。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咁多位知唔知道母亲节几时啊？唔准谂，即刻答。 五月第二个礼拜， 第二个星期， 好嘢。 即系几多号啊？ 礼拜六到礼拜日。 礼拜日啦， 系啊， 几好啊！ 抄紧小白，抄紧个月历， 唔好抄， 五月九号， 爆炒， 爆炒， 五月九号先得噶，稳紧啊嘛，系咪？ 今日几号啊？ 今日系二十六号， 系啦，即系仲有好少日子，而家就应该要筹备下啦。因为你知道咧，其实咧，母亲节你如果出街食饭嘅话啦，吓，咁你就要预先 book 定台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限聚未必得嘅话咧，你都要谂定节目啊。即系母亲节系一个好紧要嘅日子嚟噶嘛。咁除咗你话食饭之外咧，亦都有啲礼物心意要送啦。咁我就见到原来咧有四大嘅电器铺咧都推出咗呢个母亲节优惠。 哦，母亲节送乜好？ 系啦，佢咧就话呢啲电器，其实我觉得电器都唔错，因为我发现我妈最近即系呢几年咧，佢自己嘅生日礼物佢都会即系举手话系一啲电子用品嚟。 咁啊，林慧都系母亲嚟噶 嘛？问 下佢有冇期望先？ 林慧想唔想收电器用品先？ 唔想啊。点解？我人本身唔系好中意啲电子嘢嘅，同埋又觉得好似冇乜嘢需要咯。 唔系、家电用啊，即系电器用品系包括埋嗰啲风筒啊，嗰啲美容仪器啊，都系而家可以喺电器铺嗰度买到咯。 我系明白嘅。嗱，喺不久之前咧，我都收过一个所谓嘅美容仪器，然后我觉得系冇乜用嘅。 咁叫你老公揾下 O 咯，揾啲股票俾你咪得咯。 咁啊好啲，咁啊好啲。 佢老公自己都识炒啦。 咁你都知 道，好嘢喎，好嘢喎， 使乜我讲啫？咁啊，崔健同你今日嗰个优惠仲讲唔讲到啊？ 唔系，咁呢啊，林慧不能够代表天下间嘅母亲啦嘛，系嘛？嗱，即系因为咧呢四大嘅电器铺咧，佢就有呢个母亲节优惠，就话咧好多佢觉得即系母亲节可能啱做礼物嘅东西咧，都会低至三折，包括有啲咩咧？譬如头先讲嗰啲美容仪器啦，咁啊有啲导入机啦，甚至一啲脱毛机啦，有啲系智能手表啊，或者一啲headphone啊、耳机啊咁样，咁我觉得咧都能够应该喺里面拣到一份好嘅礼物俾妈妈嘅。 有冇嗰只越夜越有机啊？ 越夜越有机咧，都系我妈嘅年代嘅，我都会将佢咧入落埋个嗰个 夜机啊， 夜机都系， 哇， 真系犀利啦！咁我妈咧就有两份礼物啦，而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二十六日是一年的第11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49日。1986年四月二十六号，位于乌克兰基辅州普里皮亚季镇附近，距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16公里的切尔诺贝尔核电站四号机组在一次实验中突然发生爆炸。切尔诺贝尔核电站在1972年开始兴建，1977年启用。这次意外是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核电站事故之一。事故之后，处理人员采用被称为石棺的钢筋混凝土保护层盖住四号反应堆，附近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被疏散。2000年12月，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正式下达命令，切尔诺贝尔核电站正式被关闭。4月26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创造新系统的天分，会尽全力保护和珍惜工作内部的组织，有工作的精力亦有耐力，不断努力向前迈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信心创建新的能源系统？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科技带给我们方便的同时，亦带给我们危机，在乎如何使用同埋谁人使用。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仲有两日咧就到香港贸发局时尚购物展开幕咯噃。嗱，由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日啦，一连五日咧就由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咧举办呢一个嘅购物展啦。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咗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嘉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展览嘅亮点嘅。Baron 啊，又嚟到母亲节啦噃，会唔会都有啲心水推介等大家可以送下礼物咁咧？ 诶、hey, ，早晨啊各位，母亲节咁大件事咧，咁我哋购物展当然会有一系列嘅精选嘅产品咧，系可以俾大家咧买俾伟大嘅母亲咧做礼物啦。咁好似咧，我哋展览里边咧会有一条翡翠街啊，会有一啲玉石首饰啦，同埋南洋珍珠饰物啊，同埋钻石宝石首饰咧，可以俾大家咧系买俾你哋挚爱嘅母亲嘅。咁如果唔知点样拣首饰嘅话咧，放心啊，因为我哋其实亦都有呢个选购攻略咧系俾大家嘅。咁喺星期四咧，即系29号咧，其实香港珠宝玉石厂商会嘅代表咧就会嚟到现场咧，系教大家咧系点样去鉴赏呢个翡翠啊。咁而礼拜五咧，即系30号嗰日咧，就会有香港钻石总会嘅专家咧系教大家点样拣呢个天然钻石。听完之后就唔怕拣错呢个礼物啦。咁而对于一啲中意扮靓嘅妈妈咧，其实即系现场咧都有一啲嚟自美国啦、法国、日本同埋韩国等地嘅名牌化妆品啦，同埋护肤品咧，可以俾大家选购嘅。咁对于一啲可能系年长嘅妈妈咧，咁我哋都建议咧系送咧有一个参展商带嚟嘅一款本地初创公司啊研发嘅一个智能拐杖啊。咁呢个智能拐杖咧，除咗可以令到大家知道咧，即系老人家有冇啊意外跌倒啊之外咧，咁其实佢嘅仔女咧仲可以随时了解到咧老人家嘅一个健康状况，咁啊非常之有用嘅。 嗱，其实除咗买母亲节礼物之外咧，大家都会想买嘢咧就慰劳一下自己，又或者系屋企人咁样噶噃。咁唔知 Byron 咧会唔会都有啲嘅产品可以推介俾大家咧？ 系好啊，咁啊今年购物展咧，其实我哋都有多个咧香港时装设计师嘅品牌系参加嘅。咁当中咧有多位咧都系我哋历届咧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即系 YDC 嘅得奖嘅设计师嚟嘅。咁好似有啊 Arthur Wong 啦、啊 Charlotte Ng 啦、Wilson Choi 啦同埋 Jason Lee 等等嘅。咁佢哋都会喺现场咧系会摆档，咁所以咧嚟到嘅话咧就可以买翻一啲本地设计师设计嘅靓衫咧，可以氹下自己啊。咁而当然啦，现场亦都有啲其他嘅产品啦，好似有一啲人气授权品牌嘅，包括系一啲超级英雄啊，同埋英国魔幻小说系列嘅一啲精品嘅。咁而一啲新手嘅爸爸妈妈咧，亦都可以参观咧喺展览里边嘅一个香港印婴童业协会嘅展馆嘅。咁里边顾名思义咧，就会有一啲好优质嘅育婴产品啦。咁而父母想诶奖励小朋友嘅话咧，亦都可以嚟拣一啲咧攞咗德国设计奖嘅一啲变脸小书包啊，或者一啲香港原创卡通品牌嘅一啲文具精品咧，系俾你哋嘅小朋友嘅。咁而展览期间咧，亦都有好多咧适合家长同埋小朋友一齐参与嘅活动嘅。咁好似咧喺星期六，即系5月1号咧，就会有香港专业花式跳绳学校嘅一啲花式跳绳示范啦。咁我哋都会嚟请嚟咧人称 STEM Sir 嘅邓文翰先生咧，就嚟教整一啲就益智嘅玩具嘅。咁而屋企有养毛孩嘅小朋友啊，即系有养宠物嘅朋友咧，其实展览咧亦都有各式各样嘅啲宠物玩具啊，甚至乎一啲俾宠物饮嘅一啲滋补汤包啊，同埋宠物酒店服务等等咧，系俾大家去睇同埋去买嘅。 嗱，其实购物展咧，除咗可以俾大家尽情扫货之外啦，会唔会都有啲购物优惠俾大家咧？ 系呢、這个就梗系唔少得噶啦。咁其实我哋喺呢个购物展期间咧，每日都会举行咧多买多赏嘅幸运大抽奖嘅。咁啊，丰富嘅奖品咧就包括有呢个本地嘅五星级酒店住宿套票啦，咁亦都有一啲高级酒店啊，同埋餐厅嘅餐饮礼券啦、名贵食材啦、潮流衣物首饰同埋健康用品等等咧，系做呢个奖品嘅。展览期间咧，亦都有好多产品咧，其实系会以呢个展场嘅超准价发售嘅。咁例如咧，有一个3折发售嘅美国专利嘅摇摆椅啦，头先提过嗰个最薄嗰个折叠式行李箱咧，就会以半价发售啦。咁亦都有咧全球限量100只嘅小王子手表等等。咁如果想攞到呢啲优惠咧，大家就记得去翻我哋嗰个 website 系叫做 ecoupon.hktdc.com/lsf 咧，去攞呢个电子优惠券嘅。咁当中咧有啲优惠券系高达2000蚊嘅折扣优惠都俾到嘅。 嗱，其实我都知道咧，大会系加强咗会场嘅防疫措施，俾大家买得更安心啊。Byron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解一下一啲嘅特别措施咁咧？ 好啊，首先咧希望大家可以嚟购物都购物得安心啦。咁所以我哋大会咧要求咧所

以前的年代课外活动的选择相对就会少一些，除了说可以参加兴趣班或者是制服团队之外，有一个最基本的活动就是参加学校旅行。多数的学校旅行都会选择在秋天举行，整个年级的同学就会去一些郊野公园那里野餐宵夜食。咁如果高年班啲嘅同學咧，甚至乎就一個畢業嘅旅行，就係去下宿營嘅。小學嘅宿營對於唔少嘅小朋友嚟講咧，可能就真係第一次離開屋企，去同一班嘅同學喺出面過夜，去學下點樣自己照顧自己嘅。你仲記唔記得第一次宿營嘅時候係去咗邊一度咧？ 哇！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喎、啊。 我记得， 唔系啊，因为原来学校嘅嗰啲课外活动可以系过夜啊。 嗯， 我哋冇呢啲噶。 咩啊？我高年班去，我记得系五六年级先有嘅嗰阵时，都系好恨好恨。我系去咗乌蛟藤，我记得。咁跟住嗰阵时咧，好好笑噶，因为我自己都第一次离开屋企啊嘛，冇爸爸妈妈喺身边咧。跟住夜晚啲同学咧系排住队去打电话翻屋企搵 报到啊，定还是系即系我瞓唔着啊咁样。 有啲就报到，就即系屋企人话啊，即系都讲两句啦。咁但系有啲就系好明显系挂住屋企嘅。 我好开心、啊，我记得嗰阵时 第一次， 因为可以同同学仔过夜、啊，即系咁多好 friend， 即系平时喺学校嗰啲咧。即系顶笼系食个晏啊，咁样咁跟住又要翻屋企，哇！但系可以对住两日，我记得系咪三日两夜咧？嗰、那个教育营、好似叫做教育营，我都记得系五六年班嚟。 即系去学下嘢，跟住又玩下咁样。 其实主要都系玩，同埋有啲好似啲 team spirit 嘅嘢咁样咯。 咩灵奇嗰啲？ 灵奇啊，系啊， 系啊，同埋、我记得啊，有个晚会咧，嗰阵时系要大家分咗组，跟住同啲同学仔要各自有表演，因为成个年级嘅都喺晒嗰度。系啊，嗰阵 时乜嘢啊？土风舞咁样啊？ 啊，唔系。你自由發揮，唔知係抽一啲主題咁嘅。咁、當年咧，我自己咧就係、做一個唔知咩推銷嘅，唔知點解啦嚇，即係推銷環節咧，咪喺個營社度揾啲咧古古怪怪嘅嘢，零食啊、台啊、凳啊，咁跟住我哋就要做一個 show 去 sell 呢啲嘢咯。 嚇、 係啊， 咁多咁多玩意嘅。 喂，成三日兩夜喎、啊，咁多時間喎、 啊。我哋冇啊，都話冇得去離開學校啊，叫做。冇得喺外面过夜、即係你只可以譬如话去以前嗰个年代咪去石澳囉，动植物公园啦，咁又或者係去参观一啲厂房，即係譬如嗰啲汽水呀嗰啲咁样㗎咋嘛。总之呢去完就要几个钟头之内呢你就要原车返去学校㗎啦。就冇得话过夜咁开心。 哇，咁但係嗰阵时去参观都开心啦、你去嗰啲应该都有啲纪念品攞下㗎。 係呀、我淨係想攞纪念品。你想问我睇咗啲咩？我真系我唔知睇咗啲咩喎。 我个人分享咧就嗰个年代七十年代咧，即系仲可以去参观呢啲厂房，而家都仲有嘅。但系我相信咧，佢哋嗰个叫做俾你嘅一啲节目咧，就应该唔同晒噶啦。我嗰阵时系点样咧？我哋会花好多时间翻咗学校之后咧，就要坐嗰架旅游巴，因为终于可以坐旅游巴啦。咁啊坐去到嗰个厂房啦。落咗車之後咧，咁有個人接待我哋嘅，我記得啊呢邊啦、啊、呢邊啦、啊，咁一定係咁樣噶嘛。咁先生就話啊，跟住行啦，跟住行啦。即係入咗去一間房，一間好似課室咁樣，仲要唔係會議室喎，課室，即係我要重申係課室嚟嘅啫，即係比較舊式嘅。你唔好以為好新啊！咁跟住大家排排坐咗喺度之後咧，咁佢準備咗好多凳咧，真係好似上堂咁樣咯，好多凳，只不過係冇咗張台啫嘛，即係冇前面張台，大家坐曬喺度之後咧，熄燈喎，咩事熄燈咧？跟住播片，播條片俾你睇咧，就係究竟呢一支汽水點樣生產？ 我即係介紹埋個公司歷史嗰啲啦， 就累計嗰啲咁樣啦。跟住見到嗰啲即係最老套嗰啲咧，嗰支汽水又好，或者嗰支飲品又好啊，嗰啲玻璃樽就點樣消毒？跟住咧就喺嗰啲輸送帶上面，跟住啲液 體咧，啲樽蓋就咁樣 睇 完，搞 掂。睇完之後咧， 問問題咯，跟住 冇問題問啊， 冇問題， 冇問題問，冇快問時間 就得啦。跟住 飲完之後，咪。 有得飲啩，起碼有一支啩。 就係啦，嗱，過嚟呢邊，我哋都準備咗我哋嘅飲品俾你嘅，每人攞一支，飲完之後，拜拜。 嚇！即係你熬咗一程車，飲咗一支嘢，飲就 睇條片咯。 嗰支嘢係咪細支裝嚟㗎？再 唔係大支嘅，大支嘅。咁跟住原車翻返學校，拜拜，完咗。 因为有时佢参观嗰啲咧，佢俾嗰支好细支噶嘛，同埋你咁细个小朋友唔使咁大支嘅啫，就再缩皮噶。 哇！所以话你哋去到嗰啲咩又露营又缩营咁开心 嘅。唔系，但系你参观厂房嗰啲，我哋都有噶。 有， 我就参观乳酸菌个饮品个厂咯。咁、我又系记得。 即我淨係記得我去諗住攞紀念品咯。 有咩紀念品攞先？佢還是俾一排你？ 點解我記得我參觀過嗰個咧？就係我腦裡面就係記得有個紀念品，就係佢嗰支嘢飲啦，矮矮地咁樣噶嘛，就有啲記事簿咯，即係一頁一頁貼嗰啲啊。 即係嗰個形狀嘅。 係啦，咁啊有個本簿同埋好似有啲筆咁樣咯。 哦，呢啲都係好基本嘅。我但係記得我睇嗰啲咧，啊我都有睇電視嘅好似，跟住但係咧就會經過。佢廠房即係有塊大嘅落地玻璃咁啊，望下啦，各位小朋友，而家嗰度咧就裝緊啊，又點點點咁樣，跟住睇完咧，咁即係喺途中嘅過程裏邊咧，咁啊當然會灌輸一啲知識，就係話啊嗱，我哋嘅飲品係幾好幾好噶咁樣，跟住我就信咗啦。 咁、你就信咗啦，咁以後就由細到大都飲啦。 系啦，我就啊，唔系而家冇啦。我细个嘅时候就觉得，因为佢嗰阵时嗰个姐姐讲到好犀利噶嘛，又话诶嗱，总之咧呢一种嘅呢一种嘅元素，呢种嘅乳酸菌咧就可以帮助我哋点点点点点嘅。咁跟住我觉得，咦系咪真系头晕身庆都得嘅咧？咁跟住咧我就俾妈妈买啦。跟住妈后来就话。哎呀，你咳你就唔好饮甜嘢啦，咁跟住我就俾人闹啦。 哦，咁我哋下一次咧再讲下多啲呢啲咁样嘅即系不同类型嘅课外活动啦。今日讲住咁多先。 早上的8:47啦，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77%。 受到疫情影响咧，即系好多铺头都真系百上加斤啦，即系经营真系好困难啊。喺呢个时候，我哋都睇到好多坊间咧，有啲譬如社企啊，或者啲咩公司都好啦，佢哋即系谂尽办法。去到咧就改變嗰個嘅營業模式嘅，咁啊 靈活多變啊嘛， 冇錯啦。呢個時候咧其實好需要我哋創新，咁啊特別係平時打好根基嗰啲鋪頭啦，呢個時候如果你上下團結一致嘅話咧，嗰個嘅勢頭會好啲嘅，即係容易啲渡過呢個難關嘅。咁啊要做到零裁員啊，其實真係好難噶嘛。咁有一個方法咧，啊唔知可唔可以？俾一啲叫做食肆嘅朋友咧，就參考一下啦。咁喺外國咧有一間嘅鋪頭咧，係嗰啲專做嗰啲居酒屋嘅。好啦，咁呢個居酒屋咧，咁大家都知咩叫居酒屋啦，即係夜晚大家去歇一歇啊，坐低啊，飲下酒啊，嗌下啲 傾下偈啊， 係啦，嗌啲串燒，即係嗌啲 輕食嘢為主嘅，咁最主要咧都係賣酒去到賺錢啦。喂，你話疫情咁啊，叫得居酒屋，咁呢個地方就喺日本啦。咁佢咧夜晚即係都有嗰啲咩限聚令啊，嗰啲營業時間咧，而家又去到八點鬆啲，咁哇又你閂門，咁又冇得做生意，好慘嘅。咁啊鋪頭咧真係零生意，因為冇法長時間零生意。咁你我原本夜晚揾食嘅，咁而家政府落令，佢又唔可以做生意啊。 同我哋香港差唔多啦，即係 啦，冇錯啦。咁佢點咧？即係佢可能佢本身學劍道啊，佢諗咗個二刀流嘅方式， 即係點啊？ 所謂二刀流即係咩咧？兩把劍，即係雙劍流，係啦，即係中文叫做雙劍流、二刀流啦。咁就佢將個鋪頭咧，用一個二刀流嘅概念去到營運， 唔係攞把刀出嚟斬人啊！ 佢當然唔會攞把刀出嚟斬人啦，係咪合法營業嘅？話咗佢夜晚本身係一間居酒屋啊嘛，佢竟然能夠諗到一條橋，好啦，廚房嘅嘢咧係不變嘅，佢加插咗一啲新嘅 menu 落去，咁加插咗咩？做拉麵。好啦，夜晚嘅時候咧，即係而家疫情期間咧，咁啊夜晚佢冇得做生意，佢咧就照樣咧喺日頭嘅時候開門，咁但係佢竟然將自己嘅招牌咧拆咗落嚟，系啦，将个门面咧就攞啲类似我啲布景板，可能揼过啲嘢新嘅上去啦。咁有啲嘢装修过嘅，唔同咗嘅。咁嗰样嘢系可以即拆嘅。 我有问题， 系 即系你话本身夜晚佢就做嗰啲居酒屋， 冇错啦。 我想问日本人晏昼系咪因为唔食居酒屋，所以佢要搞拉面？ 冇错， 夜晚 系唔会去食居酒屋嘅。 唔系啊，唔系晏昼。 晏昼系啊，对唔住，晏昼系唔会去食呢个居酒屋嘅， 所以佢 太嘥时间， 唔可以早啲开门，即系整翻佢平时整开嘅。 咁佢就竟然有个飲食牌子喺度嘛，佢竟然谂扭尽六壬，于是乎咧，佢晏昼嘅时候咧，佢就拆咗自己招牌落嚟，佢改咗个名，应该差唔多个名啦，我唔知道日本啲法例系咪可以咁样改名啦，跟住佢就装翻个招牌上去，跟住话俾人听咧，佢系卖呢个拉面嘅，好啦，跟住佢门面嗰度咧，原本系有啲我卖咩酒啊，有啲咩特价夜晚嗰啲，全部咧拎走晒嗰啲板，就钉嗰啲新嘅板，就喺度话我哋今日有几多几多嗰啲款拉面，啊估唔到咧，用呢一个营运模式咧。竟然間可以救翻佢間鋪頭喎！ 哦，你做多輪生意 咯，你做得好喎而家。 佢而家夜晚都冇咗嘛？ 嚇，夜晚又冇咗？ 夜晚一時時冇，一時時有，即 係我即係睇翻個規矩啦。 係啦，如果夜晚準開鋪嘅，咁佢咪開咯？咁我咪又將個招拉麵拆翻落嚟，裝翻嗰個居酒屋咁樣。好啦，問翻附近嗰啲OL 啊，嗰啲附近嘅居民咧，喂，呢間鋪頭你覺唔覺得好奇怪啊？佢哋話係啊。原来开头第一日咧冇人发现，竟然呢间铺头日头转咗做拉面，大家只系发觉，咦附近开咗间新拉面铺，跟住后屘咧隔咗一个星期左右咧，大家就开始发现啦，喂唔系、原来嗰间铺头日头嗰间拉面嗰间咧，夜晚就系平时佢哋见到嗰间 居 酒屋， 哦， 嗰间铺头嚟嘅，好啦，不过大家咧就赞佢，即系赞佢咧灵活变通。咁啊，令到即系大家除咗系晏昼多个选择啲拉面，可能佢本身佢厨艺又几好咧，咁佢又煮得几好食，咁所以大家咧都系赞，同埋大家就揾到一样嘢，原来喺疫情入边咧系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到灵活变通，令到自己好好地咧就可以赚翻啲钱翻嚟。 当然啦，其实而家好多铺头都系噶，即系本身疫情一开咧，你本身唔系卖紧嗰样嘢噶，跟住都变咗卖口罩啊，酒精搓手液啊，咁都要灵活变通下咯。因为可能平时你卖开嘅嘢，即系去咗而家疫情嘅时候，大家未必会咁想买住，或者譬如讲真，你买衫啊，你都冇以前买得咁劲啦，因为你都冇乜场合可以着， 系啊，冇乜心情咧。尤其是之前嗰排，大家都 同埋戴晒口罩咧，你都冇乜心情扮靓，或者唇膏你已经好耐冇买过啦， 我都成年冇买过唇膏啦。 我有啲朋友咧开嗰啲叫做咩美容嘅，咁佢哋话呢段时间真系冇生意，咁佢哋就转战呢一个时装界，咁佢哋有个方法就 系 可能开间百零尺嘅铺头啦咁样，跟住咧最主要佢话其实铺头咧都系要有一间喺度啫，最主要都系网上面赚钱。 哦，系啊， 因为佢话疫情，反正啲人都唔出嚟咯，个个都网上面买嘢嘅，咁佢不如喺网上面卖嘢，嗱来货啲。嗰啲貨咧都係一樣嘅啫，個問題就係大家咧就而家喺網上買嘢嘅意欲好強啊，係啊，咁所以佢就話喺嗰度咧可以又諗到個方法咧頂住呢一個疫情先。 雖然你話即係疫情嘅經營好艱辛啦，尤其是我都好明白老闆啊，有時要養住一班員工咁樣，咁但係又能夠令到我哋即係知道疫情底下咧，大家可以即係好靈活咁樣變通。有時聽失敗奶你就知道啦， 係啊， 即係好多時候喺呢個環境底下點樣去到即係求存咧咁啊。原来又能够闯出一片天嘅， 最紧要灵活变通啊！ 就是从未怕去错尴尬， 对抗世间，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怕去错边界，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 蛙冷路冷二冷，喂，搞唔掂，成日咧都听到啲马大人讲蛙冷路冷二冷，差唔多句句都有。啊，到底咩嚟嘅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镁光下，同你输音，真相是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白日梦里不会自禁。 差不多每一句都会听到哇冷都冷二冷的呢、这句说话的意思就真好像我们广东话的我你他，哇即是我，都即是你，二即是他、我们去吃饭去哇冷揭日背，你们去喝茶都冷揭念爹，他们去上班二冷揭捉更、除了你我他之外呢，刚才都听到了还有个冷字，冷是什么来的呢？在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我地那个地字这样，哇冷路冷二冷，就是我地你地他地咯。 二台院线全程直击奥斯卡。 台院线的团队和大家直击下第93届奥斯卡颁奖礼，迪斯早晨哦。 早晨啊，哦。 早晨啊，今年的奥斯卡呢就分了不同的地方去进行。为什么这样说呢？旧时就是一个场地那里进行的啫。但是呢、今届的奥斯卡呢的主场呢就会在洛杉矶的联合车站啦，而呢荷里活的杜比剧院呢亦都会承办部分的颁奖仪式的。咁亦都有一个连线的颁奖礼呢就会在伦敦方面设立一个场地，令到八位获得提名的英国电影人可以在当地出席颁奖礼。颁奖礼就有了。至于 边一个攞到小金人啊，迪斯？ 系啊，咁头先咧八点钟开始颁奖咧，都已经马上咧颁咗六个奖项啦。咁同大家逐个讲下先。嗱，已经系颁咗最佳男配角啊，就系由呢个 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嘅丹尼尔卡鲁亚咧得到噶。咁佢咧都系之前做过访客嘅男主角啦。咁咧亦都颁咗啦最佳原创剧本，就系《超西女王》夺得嘅。咁最佳改编剧本啦，就由《巴巴可否》不要老得到嘅，咁之后咧，亦都颁咗两个咧系关于造型嘅奖项啊，就系包括系最佳服装设计同埋最佳化妆及发型设计嘅，咁咧都系由蓝调天后咧得到嘅呢两个奖项。 系迪斯，你平时都喜欢打扮啦，蓝调天后入边啲衫系咪真系好靓啊？靓到可以值得攞到奥斯卡呢？ 咁啲衫系几靓嘅女主角，因为佢系一个好出名嘅歌手啦，同埋都系回复翻二三十年代嘅嗰个造型啊，咁所以咧都系。幾好睇嘅，我覺得都係佢同 Emma 之爭嘅，咁結果就佢贏咗啦。咁仲頭先咧，仲有一個獎項啦，就係、是、最佳國際影片啊，就係、是、最美的一課啊，嚟自丹麥啊 ，Another Round 得到噶。 咁其實講翻最佳國際影片啦，其實香港電影啦，《少年的你》咧，其實都有份提名嘅，不過就失落咗呢一個小金人啦。不過唔緊要啊，曾國祥導演啊 ，Derek 咧再接再厲啊，繼續拍多啲好嘅電影啦，令到香港嘅電影可以咧揚威國際啊嚇。嗱，獎項咧暫時講住咁多先啦。咁啊，喺接助你嘅時間咧，我哋二台院線嘅團隊咧都會同大家咧密羅緊鼓咁樣咧，直擊第93屆嘅奧斯卡電影頒獎禮。 而家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日大坑东道挤塞，龙尾就在通菜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东隧方向挤塞，龙尾就在定富街。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日大埔仔村一段都是慢车，特别是去清水湾方向，龙尾就在郑直之中学，荃湾路出九龙近日晋升工厂大厦慢车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投资 O2O 嚟到四月最后一个礼拜啦，意味住全球即将迎接咧五穷月。香港嘅说法咧就系五穷六绝七翻身。至于咧美股嘅说法咧就系 sell in May。咁啊，本周咧无论系港股亦或系美股咧都系关键嘅周期啊。除咗咧美国联储局咧对货币政策嘅睇法，同埋总统拜登咧向有钱人开刀啊，必定会左右大市啊。一众嘅巨企咧亦都一齐放榜啦，将会咧揭示经济复苏嘅真貌。咁啊，稍有差池咧都会令到咧股市啊持续向下咁话。咁啊，稍有股民大家咧带定安全带啦，准备上车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好啦，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咁啊，喺白元浩呢度咧邀请到就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Rainbow 喺度。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咁啊上一次咧就讲过一啲小朋友当佢沉迷电子产品嘅时候一啲注意嘅事项啦。咁但系如果个小朋友真系已经哇，系好似即系完全沉迷，我细个都记得有段时间我沉迷都几犀利嘅，即系玩嗰只红色白色嘅游戏机啊，因为嗰只游戏机好衰嘅。因为冇得 save 嘛，系、 哦、 啦，咁有啲游戏咧就我一定要打，一打咧就要打24个钟，如果唔系咧我系打得渣嘛，咁啊搞到咧瞓觉冇得瞓，咁我肯定我自己系沉迷噶啦，系啦，咁好在嗰阵时我阿妈咧就救咗我，点样救咧？因为佢拖地，一拖地嘅时候咧，哎呀，连个扫把即系成个地拖咧就拖走埋嗰个插数。 Okay. 我熄咗呢部机，咁啊财散人安乐，咁啊系啦，咁啊戒埋呢一个玩游戏机啦，咁啊，咁但系而家好多小朋友咧就真系唔系话搵个地拖就可以帮佢解决到沉迷电子产品嘅问题噶嘛，咁家长有冇啲法宝，有啲咩办法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解决一下呢一个嘅小问题咧？ 好啊，你令我谂起咧，而家就唔系拖地啦，掹走个插数啦， 掹走插数佢都仲有电啊，阴公。 不过而家咧有啲家长真系好绝噶，真系识 WiFi 哦。哦， 系啦，同你嗰、 那 个 呢、這个 系啦，同你嗰个咧掹插数同出一次嘅原理嘅 啫。系咯系咯系咯。 咁当然你话啊掹咗 WiFi 都有 4G 啊 5G 嗰啲咁嘅网络。咁当然啦，即系家长可能喺即系小朋友呢啲 plan 里面，即系我哋讲紧呢啲月费计划里面，可能都包含咗。咁、你可能要限制咁样。咁、其实如果你问我咧，呢一代嘅小朋友咧，其实真系常常都会接触电子产品啦。亦都好容易俾佢吸住咗啊。 系 咁嘅时候咧，令到好多时父母同小朋友个亲子关系都好多磨合啊。咁、但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处理到嘅。咁有五部曲啦，叫做好冇。咁咧嗱，第一就系喺当事情未发生之前啦，我哋去翻 Y 带再嚟过咁样啦。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其实你真系先同小朋友定立咗个界线。系啦，呢个我哋 发三章。 系啦，即系预早同佢有啲协定啦。定立个界线系啲乜咧？嗱，家长要留意就第一，你要定立个时间啦。我哋上一次都有讲过，系咪？其实小朋友根据卫生署，我哋系重量。 我记得两个钟，两个钟。 系啦，两个钟头以内嘅啫，即系重量唔好超过啦。作为一个娱乐用途嘅话，咁所以喺个时间上咧，家长要定一个嘅指标啦。咁同埋最好系咩咧？先严后松。咩意思呢？即系宁愿咧最初俾少啲时间去睇， 系啱啊！ 因为咧，如果你谂下，我一路睇开，譬如小白你个小朋友睇开话两个钟头电视，咁佢只会越嚟越想再睇多啲嘅。但原来咧，你一开始 set 咧系得廿分钟嘅啫，再加多少少都唔系太过分啦。 得噶，先小人后君子啊！ 系啦，咁所以就系要嗱喺个时间上就一定要有个原则，就系严格啲，系咪先严后松？ 好。 咁另外就系个内容里面啦，其实个定立里面个界线都要谂下边。啲内容系啱小朋友睇啦，我哋上一集都讲啦，其实又唔系洪水猛兽啊嘛，是真系帮助小朋友啲学习啊点样？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有啲嘅内容真系唔适合小朋友睇嘅时候，譬如即使卡通片都好，其实好多卡通片 暴力嘅， 好多暴力啊、色情或者灌输一啲我哋讲紧唔尊重啊，都会有、啊。咁、所以家长咧真系要陪同小朋友收看噶、虽然呢啲系儿童节目， 即系啲 PG 嗰啲啦， 系啦，就算你唔好话 PG 啊，其实就算你普通卡通片，你觉得冇乜嘢啫，但其实可能佢里面都有啲嘅意识咧冇咁理想噶、 啊，系啊，可能你见到牛牛大魔王，点解佢要虾其他小朋友啊，踢佢一脚啊咁样， 可能佢学咗就会虾小朋友噶啦，佢唔知背后 又见到纪安点解成日都系虾大雄，咁你又要讲其实纪安做错啊，不断话俾你，其实佢系错噶， 咁所以咧又要 大雄太懦弱又唔啱啊， 所以就要筛选嗰个内容啦，同佢一齐睇啊最好嘅， 系 OK 咁啊，呢个第一样咯，定立界先，咁第二就我哋定咗之后咧，又要同小朋友个协定啦，头先你讲先善后君子就系呢样嘢，咁啊制定翻嗰个时间啦，唔多于两个钟。 生啊嘛，我哋讲咗系咪？咁你话吓佢唔知咩叫两个钟，咁家长可以用啲咩咧？譬如可以系啦，又或者我哋当然你唔好攞部手机啦， 买个两个钟嘅漏斗， 哇咁犀利都得噶，其实可以。咁当然又唔使买足两个钟嘅，可能你差唔多临尾个十分钟、嗯，你就先攞个漏斗出嚟啊！我哋仲有十分钟，因为或者温馨提示小朋友嘅。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唔知 Rainbow 嘅意见点啦。其实漏斗咧望落去都几舒服啊，即系佢第一佢唔系数字，佢唔会有一种好似好大嘅压迫嘅，同埋佢又唔需要睇个屏幕啦，有一样实体嘅嘢俾小朋友望下咧、 啊， 我觉得好似回 同埋佢里面嗰啲沙漏。是啦，一路落好似都几疗愈 系 嘛， 系啊系啊，即系等佢喺一个虚拟世界嗰度咧，用呢个沙漏咧就慢慢令佢翻嚟啦，翻嚟归位啊，归位啊， 系啦，咁所以可以咧我觉得都几好嘅，用呢个沙漏作为最后个温馨提示， 嗯， 即系譬如临尾十分钟你就啊，如果咧呢啲沙咧漏晒落嚟咧，我哋就要收拾啦，即系我哋就要删电视啦，或者系啲电子产品 咁。如果但系譬如唐僧遇着悟空咁，佢就我个沙漏过咗，我唔听，我喺呢度睇咁，点算咧？ 系啦，咁就要去到第三部曲啦，就系要坚决执行你个后果啦。咁、 哦、 个后果系啲乜嘢呢？就真系够钟就要收起咯。咁、 嗯、 当然你唔好话哇，佢未够钟你收起咧，咁你就违反咗个承诺啦、 嗯。 真系够钟啦，咁你就真系要同小朋友讲，我哋应承咗嘅，即系约法咗噶嘛。咁、嗯、所以当佢即使系点样喊都好啦，其实我哋要忍受小朋友一啲，我哋叫做一个过程，佢会反抗。咁、 啊、无理嘅反抗 系啦。咁但系父母就都要坚守个原则咯。咁、嗯、你话啊，即系好 worse 咁点算咧？咁咪俾小朋友一个冷静区咯，系安静咯。嗱、嗯，嗰啲唔系叫一区啊 ，lotty corner， 系真系俾佢安静冷静一下。咁、嗯、你嗰度时间又唔需要说教啊，不停喺度同佢讲，系、 嗯、 大家有安静嘅时刻嘅时候咧，佢就容易平复翻佢嘅心情啦。 系 咁所以呢个就系第三步啦。 我小朋友都好需要冷静区。 系啊，咁啊嗱，最重要系咩咧？其实咧，你有冇发现咧？头先。你个比喻好似啲小朋友好似毒瘾咁样咧， 系啊， 哎呀，即系冇得睇就要点藏点藉咁。其实咧第四部曲就教大家咧要有啲嘢取代嘅、 啊。 小朋友咧，如果你话佢真系好严重，话唔睇手机唔得，会好似点藏点藉发晒癫咁，嘛会有呢啲情况嘅、 嗯。 不过家长唔好担心、 嗯。 第四样嘢就系你要加一啲亲子嘅陪伴。 嗯、 你真系要咧，我哋讲紧搵一啲嘢咧系取代翻比电子产品更好嘅、更健康嘅。 陪佢玩咯，最好都系呢样 嘅。即系你陪去玩啊，睇图书啊，倾偈啊，同埋咧，记住，其实赞赏系好重要。 嗯， 即系你唔好成日话，哎呀，唔准睇电视啊，唔准呢样。其实听起上嚟都觉得好厌烦。 系啊，即系大人自己有阵时都要谂啊，日日俾人讹，俾人话咧，自己都即系难听啲句唔 like 啊嘛。 系啊，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都系有个心态。赞小朋友咧唔使钱噶，香港人咁计算唔使钱嘅，但系个成效又好好。 系啊，超好噶呢、這个成效。咁所以咧，嘛各位家长记住啦，赞多啲小朋友啦，同埋最紧要真系陪佢玩咯。当你陪佢玩，其实仲使乜依赖一啲电子产品？ 咪系咯。 咁啊，同埋最后一部曲就真系嘅，以身作则啦。 系。咁好似我咁啦，啊，如果即系想小朋友远离呢啲电子产品，但又识用嘅，识自己揿嘅，不过咧就唔系话好沉迷落去咧，就多啲带佢户外活动，咁、自己咧又可以喐下啦，小朋友又可以玩下，咁啊唔使成日对住啲荧幕噶嘛，系咪？ 系啊， 呢个方法都应该大家可以参考下啦。好， okay. 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Rainbow， 唔该晒你， 拜拜。Bye bye。 德国牧羊犬源自十九世纪末，德国有名军官希望繁殖一个属于德国的牧羊犬品种，就挑选了自己心仪的牧羊犬和其他狗配种，因而培植出第一只德国牧羊犬。及后德国牧羊犬因为威猛的外形被用作军犬、警犬，更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军一起上战场，直到现在亦都在不同国家担任军犬、警犬、缉毒犬、导盲犬等等。而在英国和香港，德国牧羊犬有另外一个名字，狼狗。作为工作犬，德国牧羊犬非常之聪明，在所有犬类的智商排名中排第三，容易学习指令，而且服从性高，性格忠心勇敢。当主人有危险的时候，他们愿意挺身而出保护主人，而且警戒心重，会无时无刻留意身边的陌生人。德国牧羊犬的身体特征是他们的背部会向下斜，他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后脚看起上来好像微微蹲低了一样。兽医说德国牧羊犬的背部向下斜会增加髋关节的压力，令到他们更加容易有髋关节发育不全的问题。兽医还提醒狗主， 当狗狗年纪大的时候，就要多加留意它们生活作息和身体状况。因为德国牧羊犬的忍耐力很好的，当主人发现它们有病征的时候，疾病可能已经去到晚期了。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崔洁彤。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又话吴小姐嘅电话，你好啊，吴小姐。 系啊系啊，你好你好啊， 肥 好 你好啊，好哎、你打通咗我的电话，我仲开心啦，你都唔知啊，真系。系啦，喂，讲翻先，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朝头早咧，你打电话上嚟嘅话，系想讲啲乜嘢咧？祝福边一位啊？ 最紧要系我女女佢今年 DSE 啊，系啊、 嗯。哦，女女叫咩名啊？ Bertha 咁啊，佢考 DSE， 你有冇啲咩特别嘅鼓励佢啊？ 其实佢系最细嗰个嚟嘅，我有两个，即系有两个仔仔，咁佢之前已经考完噶啦，咁系争呢个啫。 哦，咁啊，哥哥都应该有翻啲经验俾翻女女、哦。 系啊系啊，阿哥哥都。睇住佢噶 啦，系啦， 睇住佢有乜嘢同佢倾啊，讲啊咁样， 系啊， 唔使咁，系啊，唔使咁惊啦。 有冇话最担心边一科啊？你知唔知佢？ 其实佢话科科都担心，连发梦都发梦都梦到有人追佢。 哎呀，咁即系肯定压力太大啦，而家佢。系嘛？ 希望佢可以减轻啲压力啦。 你有冇方法？ 我已经日日陪住。 你有冇方法帮佢减轻啲压力先？ 都是煲多啲嘢俾佢食啊，都喺侧边陪住佢咯，最紧要系系啦，喺侧边陪下佢， 系啦、叫佢加油啦，系嘛？ 系啊，加油加油！ 有啲有啲乜嘢 加油？ 有啲咩特别说话想同佢讲下，令到佢可以加油咧？ 都系最重要系尽咗力就得噶啦。唔使紧张。 好，我又帮佢问一问先，帮阿 Bertha 问一问先。我系咪真系尽咗力就得噶嘛？一阵间我考出嚟，即系 touch wood 吓，唔系你心入边嗰个成绩咁点算啊？ 唔紧要噶，go ahead 啦 吓，系咪啊？得 噶啦， 咁就好啦。其实真系唔系你心入边嗰个成绩啊，系一个更加好嘅成绩啊。咁就问得顺啦。 希望感恩。 会嘅会嘅，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咁啊，希望佢咧考试考得好啊，好唔好啊？ 好啊，唔该晒， 大雄，好 ，OK， 拜拜， 好，拜拜。 中31 好，早上时间9:21啊，电话旁边有 Cousin 罗启生，早晨啊 Cousin， 早晨 Cousin， Kitty 早晨啊小白， 哎，今日港台电视31有啲咩好节目介绍先？ 今日7:07咧，医生如你咧就会讲胃功能失调同埋呢个饮食。功能失调啊！咁、 哎 啊、就嗱，有啲人咧一有压力咧，就觉得哎呀胃胀啦、啊 嗯、 胃痛啦、啊，咁、 嗯、 又胃胀又胃痛，冇理由好胃口噶，系咪先？咁啊食唔落嘢噶啦， 咁跟住咧又檢查咧，發覺啊啲腸胃又冇呢個結構性問題喎、啊，咁、 嗯 啊、就可能係胃功能失調啦。咁、嗯、因為咧就係、是、胃功能失調咧，就係、是、由呢個胃部嘅痛覺神經敏感啊，係受情緒影響咧，而令到患者覺得胃部不適嘅。 嗯， 即係有陣時咧會哇反曬胃啊，即係胃都好多。情緒反應係嘛？ 係 喎，見到核突嘢啊，想嘔啊！咁、啊、究竟喺中醫角度嚟講咧，啊呢、這個情緒啊點樣影響呢一個脾胃咧？嗱、啊，咁啊脾胃咧就喺中醫嗰度將佢哋楞埋一齊噶啦。 係。 咁呢個脾佢叫咩咧？唔係皮膚嘅皮啊，係啦。呢、這個脾咧，其實喺呢一個中醫嗰度咧就。佢唔係淨係一個器官咁簡單，佢係一種功能啊！嚇、 嗯， 咁如果你話，哎，我濕氣太重咧，咁咪就係好似啲人咧就手腳又會攰啦，啊腳腸胃又唔好啦咁樣。咁於是乎咧，既然係濕嘅話，你冇理由走去整啲咩吸濕大笨象落個肚噶嘛？ 係啊 係 啊。 咁所以要飲下呢個去濕湯水啦。 哦。 咁去濕湯水有啲乜嘢咧？尤其是女孩子咧，咦？你一叫佢飲就唔飲啊？水腫喎、 啊。去饮啊饮啊饮啊，跟住整多两碗嚟添啊！ 可以睇睇，咁啊唔可以饮咁多啊！你要睇翻个体质嘅， 系、哦、 有阵时咧，唔知佢会唔会偏凉啊咁样啊吓。好啦，咁啊跟住咧去到八点钟啊，吓如无意外咧，今晚铿锵集咧就会题目系夜夜笙歌嘅。 嗯， 咁因为咧过一年啦，咁啊酒吧咧喂被勒令停业咧200几日，咁开咗几日咧？系得廿几日嘅啫， 哇！ 系啦，咁有好多人就话：哎呀，我执啦执啦咁样。但系如果而家都仲嗌到执，会将会执嗰啲就好劲啊！ 系啊， 咁耐都仲存在系嘛？ 系 系啦，咁啊，究竟啊，而家咁样嘅疫情底下咧，有好多人咧成日都话噶嘛，哎，点解喺呢个酒楼饮嘢啊得，喺酒吧饮又唔得咁样？呢、个已经唔系一个科学问题嚟嘅，呢、个系呢个政策问题嚟嘅，咁。反而睇下啦，政府咧，對呢個訴求啊，有冇啲咩措施咧，幫助呢個行業咧？因為之前咧都有啲業界嘅人咧，就喺呢個政府總部外邊咧展開呢個絕食行動啊嘛。其實佢哋嘅絕食行動，唉，只不過可能係將喺屋企冇飯食嗰啲情況咧，擺咗喺個政府總部外邊俾你睇下嘅啫，咁樣嚇。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這、一個啊九點鐘啊，正啊，九點半啊。九点半咧就有呢、這、一个一齐闯天下法国味旅游咧、 嗯 啊，今次系最后一集啦。去到边个地方咧？吓、啊，即系普罗市民、普罗大众同普罗马迷都会听过呢个地方嘅，就系普罗旺斯啊。咁、 哦、 但系咧，大家熟普罗旺斯就系咩咧？ 炖菜系嘛？ 哎呀， 炖肉。 食嘅就系呢啲啦，但系咧你一上网查咧，冚唪唥都系紫色嘅相啊，因为薰衣草嘛。 哦，就喺嗰度。 咁佢哋啲炖肉又如何咧？啊，今次咧啊厨师啊阿 Rick 咧，整一个叫反烤批喎。咩嚟噶啦？ 系 咯，咁啊，今晚咧就可以睇睇呢一个一齐闯天下法国味旅游啦。 好啊，唔该晒 Kasa， 拜拜。Bye bye。 成住崩坏。 听紧有阿 Jack 刘应婷嘅《狂人日记》。 二台院线全程直击奥斯卡。 继续直击第93届奥斯卡电影颁奖礼，迪斯 系啊，哇！头先已经颁咗三个奖啊，亦都颁咗一个大奖啊，欧哥 系啦。讲颁咩奖之前咧，今年嘅颁奖嘉宾咧，好多都系用翻上一届嘅得奖者去颁嘅、嗯。譬如上一届咧攞咗女配角奖咧，就颁翻今年嘅女配角咁样，或者咧上年咧攞咗最佳导演咧。就颁翻今年嘅最佳导演， 系啊，咁啊连线咗去韩国嘅呢个杜比剧场咧，揾咗冯俊豪啦嚟颁呢个最佳导演啊。咁今年咧最佳导演嘅得奖咧就系由赵婷攞咗嘅，就凭住《浪迹天地》啦。咁佢亦都系首位华人女导演啦，得到呢个奖项嘅。 嗯，咁啊除咗《浪迹天地》啦，嚟紧佢仲会有呢个超级英雄电影啊，《永恒族》啦，就有安祖莲娜祖莉啊主演嘅呢一部电影咧，都有机会上。超级英雄迷啊，密切期待啦，系咪先？ 系冇错。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头先亦都颁咗另一个咧，就系最佳音效啊。咁最佳音效咧，就系凭住《金属之声》Sounds of Metal 咧攞咗呢个奖项嘅。咁啊，《灵魂奇遇记》就输咗啦，喺呢一个范畴入边。 唔紧要，仲有机会会追翻噶嘛，因为都未颁呢个最佳动画奖。咁但系主要角度咧，有阵时喺颁奖礼入边咧少啲听咧，就系多谢串流平台。你都知道依家今次有好多唔同嘅串流平台啦，今次咧呢个得奖者咧上台咧都有多谢串流平台啊，都几有趣，亦都揭示咗电影嘅新常态。 系啊，欧哥讲嘅咧就系最佳实景短片啊，喺 N 字头串流平台度有得睇嘅，就系 Two Distant Strangers 啊，咁啊中文名就系狭路相逢啊，咁所以头先欧哥就话啦，佢哋两个一上台咧就即刻马上多谢呢个串流平台，咁啊大家都可以喺呢一个串流平台度咧都睇到呢一套作品嘅。 嗯，咁啊。头先都讲咗好多部得奖电影啦，或者得奖者嘅作品啦，唔知咧今个礼拜六日大家有时间咧，有冇机会都温习下呢啲奥斯卡嘅得奖猛片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华裔女导演赵婷凭作品《浪迹天地》以大热姿态赢得今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是历来首位亚裔女性和历来第二位女性夺得这个奖项。39岁的赵婷在北京出世，14岁前往英国伦敦留学，之后转到美国纽约攻读电影。浪迹天地讲述一名女子因为经济不景失去所有，而居住在货车的现代游民浪族身份游历美国西部。赵婷早前已经凭《浪迹天地》成为首位夺得金球奖最佳导演的亚洲女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11:30会见传媒，公布有关香港和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和回港宜计划的安排。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袁文忠亦都会出席。一名菲佣早前完成强制检疫之后确诊新型肺炎，入院的时候抗体测试已经属阳性。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多数个案是受感染之后10日才出现抗体，估计菲佣有机会在酒店检疫期间染疫。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菲佣在检疫期间接受检测的时候，采样员没有用拭子来回扫多次而套取黏膜细胞，或者未能够碰到带病毒的地方，有机会出现未能得出阳性结果的情况。但是菲佣在酒店已经有两次的检测机会，两次都出现阴性结果就令人担心，应该考虑安排来自高危地区的旅客接受更多的检测。

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选举事务处 mark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晚恬淡情怀的刘仙儿为你揀来两首歌，第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One Day in Your Life， 第二首是 Uncle Ray 和 Christine Samson 的 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拣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一个毫无深度的问题，如果要知道一个人真实的内涵是怎样，不可以斋靠外表，那怎样看到真实的一面呢？你都听过啲人咁讲啦，一开口就知佢龙与凤啦。即是话当一个人开口讲一句说话，你就知道佢嘅底子有几深。又或者当佢问一个问题，亦知道究竟佢有几劲。你成日听人讲过，唔好问啲咁愚蠢嘅问题啦。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会从一个人问一个乜嘢问题去界定呢个人到底佢聪明与否嘅。你知最近嘅环境㗎啦，大家食外卖嘅次数多咗，如果你唔係经常食外卖嘅人，突然间要转换你嘅飲食习惯，係会有啲唔习惯，仲会觉得好烦。好似我哋呢啲一早已经成为外卖专家嘅人，当然冇问题。早两日同我朋友倾开工作上嘅嘢，差唔多晚饭嘅时候，佢问咗我一个问题。我第一个諗法就係、是、咁无聊嘅问题你都问嘅。佢问我边度外卖好食啲，我问返佢啦，点解你问我一个咁嘅问题呢？佢话知道我经常都係叫外卖，想我用一个专家嘅身份俾啲意见。我见佢问得咁诚恳，兼且用专家呢个名词形容我，我唯有答佢啦。我话其实好简单啫，你鍾意食乜嘢咪叫乜嘢咯。佢话佢知道，但係佢不嬲鍾意坐喺餐厅里边食，因为咁先食到啱啱煮好出嚟嘅餸菜，味道先係最好。如果转咗做外卖，唔知点解硬係觉得争咁啲。我话唔使考究咁多嘅，你都唔会好似我咁经常叫外卖食㗎啦。呢段期间方便咪得囉。佢问乜嘢为之方便呢？我心諗又系一个无聊的问题。我再用一个外卖专家嘅身份答佢啦。即系唔使排咁耐队，唔使等咁耐，或者不嬲都有外卖做开嘅呢类型餐厅就系方便囉。佢再问我有冇啲例子啊？我见佢咁认真问，唯有认真啲帮佢諗下啦。如是者我哋数嚟数去，竟然得出嘅结论就係、是、几间一直做开外卖嘅连锁快餐店囉。我朋友话啦，又係喎，而且味道仲同平时食开嘅冇分别添。其实道理好简单。如果你一直去开某啲餐厅，而系坐喺嗰度堂食，你一定已经习惯咗嗰种味道啦。但系如果突然间将佢改成外卖，你点会习惯先？ 因为环境改变咗嘛。调翻转头咧，如果你一直都系食开某一啲餐厅嘅外卖，基本上已经习惯咗呢间餐厅外卖的味道啦，所以呢类型嘅餐厅外卖你就唔会觉得有问题咯。最后数嚟数去，我哋都系叫咗两个包，跟住佢讲咗一声多谢，多谢嘅意思系我埋单啊。然后突然我谂到啦，真系人不可以貌相，佢用一个好冇深度嘅问题，就可以换咗一餐饭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请不要问，请不要问，只想快乐， 想快乐， 不想有问，游子一般步伐，没法歇一阵。求新，年轻的心没把锁得太紧，身边一片缤纷，不愿生根， 不愿生根， 怕留脚印， 怕留脚印， 不定的心，永远不为谁留恨， 为谁留恨， 你不。为我等，请不要问，请不要问，可使有梦，尽管去寻，行色匆匆，但愿莫再追问。没法知得太深，不想使你担心。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咁啊，吹神厨房咧，同小白啊讲下，寻晚整嘅一个餸啊， 系咩嚟？ 因为呢排咧夜晚又唔系想食咁多饭咧，咁啊，所以咧就整咗一个蛋批，咁就当饭食啦。咁呢个咧就叫做煙肉芝士薯仔蛋批，听到都觉得饱啊！你 佢系咪似暗烈嗰啲咁样嘅 style 噶？ 其实佢有啲似一个法式嘅蛋批嘅。咁咧，其实个做法都几简单嘅。嗱，咁啊，材料有蛋啦，咁我加咗啲洋葱粒啦， 好香啊！ 咁啊，煙肉粒啦， 有嘢味啊， 系啦，咁啊，少少忌廉啦，同埋芝士啦， 呢个最饱啊！ 呢个其实都几饱啊，到夜晚我都唔需要，因为初我都冇乜信心嘅。 你整几大份啊？寻日夜晚？ 咪一个 pan， 我谂啊，嗰个 pan 有冇八寸咧？哇，六寸咧，六至八寸个 pan。 饮多杯嘢都已经真系饱咯。 唔系，咁唔系我一个人食嘅，成个都有啲厚度啊。其实就有啲似你出去下午茶咧，你去 D 字头嗰间嗰间快餐店咧，佢都有嗰啲蛋批噶嘛，佢又有啲薯仔批噶嘛。咁啊，同埋嗰个薯仔咧，我就批咗薄片，即系刨咗薄片咧，就后屘就摆咗喺嗰个镬嗰、那个平底镬嘅镬底嗰度铺咗一阵。咁之后咧，先将你混合咗啲蛋液啦，咁当然你嗰啲青椒粒啊或者洋葱粒咧，你预先炒一炒淋咗佢先，同埋啲煙肉炒一炒香咗佢先，跟住先捞落嗰个蛋液嗰度，咁将呢个蛋液咧加埋啲芝士啊调味啦，少少盐同埋黑椒咧，就再倒上呢一个铺咗薯仔片喺底嘅镬嗰度，咁然后用最慢火冚住个盖。焗到佢咧系熟咗，咁佢就成咗形咧，就成个蛋批就可以上碟噶啦。 哇！ 跟住就切开一份份，好似蛋糕咁样。 其实本身有薯仔咧，嗰个淀粉质都已经喺晒度。 系啊， 同食饭都冇乜分别啦，已经。 不过其实我因为我批薄片啦，咁再铺喺底啦，其实半个薯仔咋。吓，系啊，一个薯仔都唔够。吓，系用咗半个薯仔。 而家夜晚。 晚咧，我都發覺真係食唔到咁多 嚇，食唔到咁多飯。 係啊，夜晚食多飯咧，覺得自己又成日頂住個胃，都幾辛苦喎。 係啊，呢個幾易整啊。咁我就有影到相嘅，可以同聽眾分享下啦。即係個樣都幾呃到 like 嘅。 但係最難咧喺成個烹調過程入邊係控制邊一 part 咧？係冇難度。所以我覺得自己可以即係如果嗰晚唔係好想食咁多飯，或者直頭唔想煲嘅話咧，呢個都幾好。即係你咪當西餐咯。咁跟住另外你加少少其他餸或者配下白酒咁，我覺得都 OK。 我都啱啱都想講配下白酒，係 啊，OK 啊， 因為個味好 match 啊嘛，撞到嘛啲味。 最緊要就係一開頭你都炒熟咗嗰啲切粒粒，其實最煩就係將所有嘢切粒粒啫，洋葱啊嗰啲紅椒啊，即係三色椒啊咁樣切粒粒。 其實一次過抌曬落去嗰啲，咪有啲機仔咁幫你搞搞搞搞曬粒粒出嚟噶嘛。 你有冇用過啊？即係咁樣有條線拉嗰只啊嘛，得唔得㗎？ 我冇用過啊，我就睇下你會唔會有用過。 我冇啊，我都係即係親力親為啊。 試下 ，let's try 喎，嗰個可以。 可以試試佢。 如果係嘅話，就可以方便同快捷好多。 唔使懶嘅，一打到溶咗溶唔到。咁大家可以試下呢個煙肉洋葱芝士蛋批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林慧有啲咩享乐时代同我哋分享呢？ 记唔记得咧？上一次咧，咪讲过话，如果小朋友拥有太多玩具嘅话咧，可能会令佢哋变蠢嘅。 系啊， 咁啊，讲过有几种唔同类型。 我即刻没收晒屋企玩具，希望佢醒目啲。 阿小白，我今次听你唔系咁讲嘅，你好似话谂住用一啲特别嘅方法嚟调教你仔仔打机嘅时间。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 睇嚟唔听到，睇嚟唔出得街。啲方法 出得街嘅迟啲先同大家 都出得街嘅，不过下次 等我試咗先，如果實驗成功咧，我就可以分享俾大家。 享樂時代都分享， 係啦，冇錯啦。 你即係將你嘅快樂建築喺你仔仔嘅痛苦身上。 喂，嗰個 OK 喎，嗰個真係方法，等我試一試先。 係咪嗱？其實咧，管制小朋友玩樂時間咧，我有個朋友都提供過一個方法嘅，就係話咧一個倒數嘅計時器，即係同佢講咗先，就同你嘅投資理財嘅方法一樣。 我有呢招，我成日用啊， 係咪啊？ 係啊，即係佢玩緊呢樣嘢嘅時候咧，我通常都會同佢講話，好啦。啊！而家開始計時啦，最後十五分鐘，跟住咧，其實因為佢對時間個 concept 唔係好咩嘅咋，跟住咁上下嘅時候咧，可能過多三四分鐘你同佢講。啊，得翻三分钟啫，咁样。 其实本身你噏半个钟，人哋玩咗五分钟，你就话得翻三分钟。 跟住佢咪话咁快咯？系啊，因为你开心啊嘛。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啊！ 真系嘅，我朋友嗰个咧就唔系嘅，假设同佢协定咗，每个星期大概有八个钟头咁上下啦吓，系自由活动嘅时间嚟嘅。咁你喺嗰八个钟里边咧，你就可以选择，譬如攞嚟打机啦，攞嚟砌图啦，攞嚟睇书啦，睇电视，即系总之做乜嘢你自己娱乐都可以，就系俾你嘅休息时间嚟嘅。咁但系咧呢一个亦都挂钩住一啲奖励同埋罚则嘅。例如如果你做得好嘅，可能我可以加时，即系加多半个钟。又或者如果你嗰日做得好差嘅话咧，我就倒扣你半个钟。咁你嗰个咧就系譬如一个礼拜星期一至日咁样计啦。咁星期日就系 deadline 嚟嘅，你就必须要喺星期日嘅嗰个 deadline 之前咧就用晒嗰啲 quota 噶啦。如果唔系咧就冇噶啦，清零噶啦，到下个礼拜再重新结算咁样。咁佢就话咧呢一个方法都颇有效嘅，即系对于个小朋友自己去掌握嗰个时间啦，同埋佢会有个动力去争取。即係嗰啲玩樂同埋休息嘅時間，唔知 work 唔 work 啊？你又可以試下嘅，我都冇試過呢一個 plan。 聽落咧，我都覺得係 work 嘅，即係起碼第一小朋友可以學習嗰個時間 concept 啦。 第二就識得投資係嘛？ 係啦，即係佢可以做定啲嘢，賺咗你啲時間先，好似積分咁樣賺咗先，跟住第二日咧就儲定，一有啲咩事我就出黃牌。 係啊，佢可以㗎。我嗰個朋友就係話啦，我話嚇咁你唔擔心佢一次過，譬如話因為驚住趕 deadline 啦，就通宵用曬佢。咁佢话如果佢自己去咁样用嘅话咧，除得佢啦，不过佢自己会后果自负噶啦，咁，因为可能又会引嚟佢之后唔够精神去做啲嘢嘅时候咧，可能又会引嚟一啲惩罚啊咁样。 呢个我觉得啱，即系既然你 set 咗嗰个条件嘅时候咧，你人哋拣咗你就唔好再喺人哋拣嘅时候又再即系加意见啊，或者啲附带嘅条件。咁其实你话晒事啦，即系咪先？咁既然你定立咗个游戏规矩，咁你就俾佢去玩咯。 系啊，有时都系嘅，即系呢一种叫做放手俾佢自己去经历啊。因为就算你话真系投资错咗或者计错数，即系原来咁样用咧系唔抵嘅咁，又或者做咗啲嘢咧，以为咁样系赚咗，点知做到头来系蚀嘅，咁都系一个小小嘅经历咯。 有啲嘢咧，阿爸阿妈无论讲几亿次咧， 听唔到噶，听完之后咧就唔理嘅，即系我哋细个，我哋都做过细个，你都明啊。而家譬如我仔仔都系你同佢讲好多次有啲咩唔可以做，有啲咩做会撞板啊，佢唔理嘅。咁所以你个方法就系譬如时间投资呢啲嘅，你俾佢试咯，等佢自己试完之后咧，你唔使教噶，佢就识噶啦。即系我成日觉得自己暗沉咧系冇用噶，你俾啲位佢自己行。 都系嘅。嗱，我近来咧都用咗一个新嘅方法去到尝试，可唔可以鼓励下我屋企嘅小朋友啦？咁咧，因为我平时咧都会问佢，你想唔想做一样嘢啊？或者你想唔想要一样嘢啊？咁我哋屋企嘅文化咧就几开明嘅，即系你要就要，唔要就算噶啦。即系俾佢拣，亦都唔会话问好多次嘅，最多俾两次机会嘅啫。譬如我当啦，企喺玩具铺问佢要唔要呢一个玩具啊？咁佢谂咯，好啦，谂一阵，要，咁好啦，就要。如果唔要咧，就算噶啦， 企喺玩具铺都叫有啲机会啊！ 咁点 啊？如果就嚟附近有间玩具铺到嘅时候，我都已经同佢讲啦。嗱，一阵会经过玩具铺，我俾你睇，唔准卖。 哦，咁你做乜带佢去啫？ 喂，咁条路系咁噶嘛，要经过，有乜计啫？ 咁你唔使特登停喺度咁样介绍噶嘛？ 咁我又佢又我又知道佢要睇，咁我就已经一早讲到明噶啦。我俾你睇，但系唔准卖。咁好彩佢次次都系，哦好啦，咁我睇唔买啦咁样。 定系你其实系想资料搜集噶，即系谂住下一次咧留翻啲生日礼物 quota 咧就拣呢个啦咁样。 唔使嘅嗰啲，我拣因为我逼佢中意噶啦。 系咩？不过我知道小白都系即系虽然咁样讲啦，但系抵嗰阵咧都间唔中买啲 surprise 翻屋企嘅，真系。 扮坏人嘅啫。 系啦，我知道你好多巧妙嘅。 冇噶。 不过今朝早咧，即系喺度谂教小朋友啦。我自己除咗话咁样俾佢拣之外咧，我近来都会咧真系投资咗一啲，譬如细型啲嘅细细件嘅玩具俾佢去做啊。咁原来咧，因为咧最近以前好多人中意砌积木嗰啲积木咧，即系以前比较多咧就系譬如一副副一盒盒嘅玩具咁样啦。咁而家咧佢就都出咗一啲咧就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 咩包包嗰啲啊？ 类似一包包。但我想讲嘅咧，就系佢开始实用咗啊！因为咧，以前嘅积木你会觉得系一嚿嚿，然之后即系上面有个瓦，下低有个嵌咁样就拍落去啦。咁啊，砌啲立体嘅嘢啦。咁啊，而家咧佢开始向平面发展，就好似人哋嗰啲咧，画幅画咁样，就用唔同颜色嘅平面积木。 哦，跟住你 cut 出嚟嗰啲啊？ 唔使 cut 出嚟，就本身有唔同形状啦。譬如可能有啲系椭圆形，有啲圆形，有啲三角形，有啲星星形，总之乜嘢形状都有噶啦。咁然后咧就俾小朋友咧就喺嗰个嘅板上面。你知佢凸起噶嘛？嗰啲砌图板、就可以咧拼出一幅图画，就系用啲一粒粒，即系一粒一格嘅积木，唔同颜色同唔同形状嚟到砌呢个画。咁、我近来咧就买咗呢一样嘢翻去俾女女试下玩，咁我又觉得都几襟玩，因为一来呢一样嘢咧就唔需要话俾个主题所局限啊嘛，即系以前咧，譬如你买一盒系乜嘢主题嘅，咁你就一定系嗰套咧就要一粒都不能少噶嘛，你唔见住一粒可能就砌唔成噶啦嘛，咁但系而家咧就我觉得呢一个方便嘅地方就系咧你一包包乜嘢都有嘅，咁你就冇规限到佢要砌啲乜嘢出嚟，你中意砌啲实用嘅物件又得，你中意自己攞嚟做饰物又得，或者如果你中意攞嚟做一幅画，就咁砌落个砌图板度又可以。 喂，你哋细个有冇玩过一个类似咁样嘅嘢？我记得幼稚园啊嘛，有啲即系自己玩嘅时间嘅。咁佢每一日咧都有几款，即系几款玩具轮流俾你玩嘅。其中一款咧，我好中意嘅就系每人咧有个筲箕，即系有个兜啦。咁啊兜住一扎，可能我谂有三四十粒，系胶嚟嘅。佢嗰个大细大概就似一个五毫子至到一蚊银咁大啦， 咩形状噶？ 扁嘅，好似一个雪花咁样嘅。 哦，我知你讲边啲啦。 佢系一片胶嚟嘅，但系好似嗰个一蚊银圆圆地咁样，但系佢咧就个有边位咧就 角角咁样， 系啦，就好似雪花咁。你可以咧喺唔同嘅位咧，即系打横插入去又得，喺上面插入去又得。咁砌咧就可以砌到一啲立体嘅嘢出嚟。 而家都有噶， 而家都有啊。 系啊，我女屋系学校都有呢啲嘢。 呢个我唔知道佢叫咩名，其实呢个玩具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 花花积木。 佢又唔系积木，佢又胶嚟嘅，佢 系啊，我知道出现同旁边啲，其实有好多形态嘅，而家有啲系人砌落个人度啊，即系都系类似咁样俾佢哋训练啲手部肌肉嘅。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啲玩具咧都 OK 嘅，即系叫做都几益智啦，又未必一定会玩准啊。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好似你哋咁讲个时间，玩几耐先系重点。 台院线全程直击奥斯卡。 哇，颁咗好多奖喎，迪斯已经 系啊，已经颁咗十几个奖啦。头先啱啱又颁咗四个奖啦。 边四个啊？ 系啊，就系呢一个动漫老祖子龙咧。 哦，即系尹子龙。 系啊，尹子龙。 我哋其中一个节目主持。 冇错，佢 系因为朝早可能唔知道，因为你好难、哦。expect 啲聽眾，哇！興談啱啱聽完，跟住佢可能會瞓啦，或者夜晚黑又瞓咗冇聽子龍，但唔緊要，我哋咧夜晚黑嘅主持人係啦，尹子龍咧，即係有陣時我哋喺二台院線啦，即係我哋禮拜日嘅節目入邊咧，都會有一個動漫環節嘅， 係 動漫頻道咁啊，會講好多唔同嘅關於動漫嘅資訊啦。咁佢都有講過呢一部電影 係 嘛？ 冇錯啊！呢個最佳動畫短片啦，就係、是、無論如何我愛你咧呢套電影攞到嘅。咁呢個電影咧就子龍之前咧就介紹過啦。咁喺一個 N 字頭嘅串流平台咧就有得睇。 你有冇睇啊？龍哥介紹完。 係、我 bookmark 咗㗎，未睇不過。 啱啦，系啦，你未睇唔紧要，你会睇就得。 梗系啦，重温奥斯卡得奖作品。 系，接住落嚟仲有乜嘢电影得奖咧？ 冇错啊，仲有呢一套啊，犀利啊，最佳动画就系《灵魂奇遇记》，so 得到嘅呢一套。 系咁啊，寻找生命中入边嘅火花啊，或者花火究竟系点啦？ 系啊，咁啊，头先咧亦都颁咗两个系纪录片嘅奖项啦，咁包括咧就系最佳纪录短片啊，就系 Colas 啦得到嘅。咁呢个咧原来系讲一个即系九十岁嘅法国嘅一个女人咧，咁以前系经历过二战啦，亦都入过德国嘅纳粹营，咁亦都同即系讲翻佢同一个学生咧翻去德国，即系好似揾翻以前当年嘅一啲伤痛啊，即系点样去治愈嘅一套电影嚟嘅呢套。 系 咁，另外一套咧就系最佳纪录长片啦。哇，呢套犀利啊！ 嗯。 我的八爪鱼老师， 哇， 犀利在边呢？阿摄睇咗， 系啦，我哋今日咧做奥斯卡一个直击啦。其实我哋二台院线嘅团队都已经齐晒人噶啦，我哋嘅监制啦，阿土啦，咁啊亦都有阿摄啦。咁一阵阿摄都会同大家讲下奥斯卡啲直击嘅奖项嘅。 系啊，一定要讲下呢套电影添啊。当 然，我哋伟大嘅台长啊，彭爷亦都有加持我哋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哋成个团队今日都将尝试将奥斯卡最新最快嘅资讯带俾大家。咁样咁啊，亦都有阿摄喺另一个节目《知识会社》，亦都有讲过呢个八爪鱼老师 啊，系啊，亦都喺 N 字头串流平台一睇啊，即系估唔到阿摄几努力啊，睇几多奥斯卡嘅入围片段 系啦。咁所以如果想咧进一步了解到啊今届奥斯卡资讯咧，你就唔可以走开啦，留意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第93届奥斯卡嘅电影颁奖礼啦。